除了公务探访外，所有访客都要在探访之前进行核酸检测，并提供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结果证明。三个月内曾经确诊新冠病毒康复者亦都必须进行核酸检测。另外，院舍员工下星期三开始要每七日做一次核酸检测，政府会安排指定检测承办商为院舍提供核酸检测套装给员工自行采样，并会在指定日期去院舍收回样本。员工可以选择亲身到全港各区的社区检测中心或者流动采样站进行免费的核酸检测。所有院舍员工仍然要每日在翻工之前自行进行快速抗原测试，测试结果是阴性才可以如常翻工，保障员工和住客的安全。天气方面，本港天气预报，副熱帶高壓脊正為華南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今日天氣預測陽光充沛，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5度，新界會再高一兩度，吹微風。展望週末和下個禮拜初期天晴，市區的氣温可以達到35度，新界再高一兩度，之後幾日都仍然酷熱。現在氣温是28度，相對濕度85%。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接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3至4级，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北风2级，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到30公里；东沙吹北风2级，能见到10公里；黄马洲吹西北偏西风2级，澳门吹西南风1级，能见到20公里；西沙吹东北偏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升162点，报3203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升39点，报399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报7.849，日元137.38，瑞士法郎0.967，加元1.287，人民币6.768。英镑兑美元1.2，欧元兑美元1.023，澳元兑美元0.694，新西兰元兑美元0.62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718.48美元，卖出1719.08美元。经济行情报道完。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 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晨啊，朝早6:09嘅时间啦，咁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今日朝头早咧，咁啊继续都有白元浩小白啦喺直播室入边啊陪住各位听众啊吓，咁啊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嘅早上，咁啊见到酷热天气警告咧，咁啊生效紧嘅，咁啊时间眨下眼啊，都已经嚟到7月22日啦，今个星期又已经嚟到星期五啦，咁希望大家今天啊努力工作完之后咧，听日可以歇一歇，不过歇一歇都唔好热亲啊，即系户外活动都容易热亲啊，咁啊留喺室内地方玩下啦。 晨光每日一格， 星期五嘅时间咧，咁啊时间用我嚟珍惜嘅，咁所以咧，即系大家都要谂一谂，点样可以咧好好地运用自己嘅时间。今日星期咧，咁啊都系同大家执着于咧，就系讲下时间有关嘅一啲情景，例如咧，原来记忆亦都可以咧同我哋时间好有关系。时间有阵时咧可以勾起我哋某一种唔同嘅记忆。我哋记忆又好特别嘅，我哋通常净系会记住可能最近发生嘅事情啦。要谂翻一啲旧嘅事咧，我哋总系要谂一谂，度一度。但我哋可以凭住好多唔同嘅气味，以及好多唔同嘅声音、环境、湿度、温度，去到咧就系将我哋嘅记忆又 call 翻出嚟嘅。咁点解同成功有咩分别呢？啊，原来喺好多人成功嘅人士，佢哋都会懂得咧，去到点样去到掌握自己嘅记忆，点样去到咧就好好地运用自己嘅记忆，即系话佢可以运用自己记忆，亦都可以帮忙你勾起你嘅记忆，从而达到某一种嘅商机啊，好犀利！因为佢哋可以凭住唔同嘅气味啦，凭住唔同嘅包装，去到令到你觉得，哎呀呢一样嘢我真系好中意啊！所以话咧。路同埋方法咧，点子实在有太多啦。个问题是你有冇好好地把握呢？把握嘅系时间同埋一个又一个嘅机遇。星期五嘅时候，咁如果你仍然觉得哎呀我仲未把握到，其实系因为你仲未准备好，唔紧要嘅。你沉思一阵，谂一谂，想一想，好快脆你就会知道自己嘅前路应该点样行啦。 抱着一张被，在记忆面内想起你，枕头从前舒适感太完美，躺了大半天差点记不起，重游你5岁过的曲线，未见感情复苏过几次，纤维承受过的仍没法立时改变，竟然淋漓尽致为你失眠，下定决心回复单身都不觉荒凉，熟睡那刻还未失忆，我亦能静一。从此你我多累，床头都不想退。假如无伴侣是某种干脆，下定决心宁愿辗转反侧百几场。寂寞那刻无谓骚扰你近来动向，铃声切记关掉，明天见尴尬都不要，让我貌似精神装作睡满分与你欢笑，待我都不介意，自我催眠大方都可以，交换全属你的房间，阔落半边是空置，和凌乱发誓入眠几次。 心，何用翻身更改这收场？尚未够狠，门外喜帖你共谁递上？如果勉强倒退，从来都非一对，可能如密友变更加。 今日嘅天气预测方面咧，阳光充沛系头嗰四个字嚟噶，啊，唔系我形容，系天文台话俾你听，阳光充沛，日间酷热，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35度，新界仲要再高多一两度啊，吓，咁啊吹微风，展望周末以及下周初天晴，市区气温可以达到35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随后几日仍然系酷热。28度的气温，现在相对湿度 84%， 酷热天气警告早上的时间，都要提提你生效的。刚才我们一首歌曲是 MC 的记忆棉，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呢、這个朝早有崔杰同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早上的时间呢，咁啊28度的气温的而且确呢是热的，咁啊有啲咩办法可以令到我哋唞下凉呢？咁啊梗系听下个 Coffee Time 啦。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的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 Barbie 啊。美容其实不单止是女士的专利来的，男士和女士如果最简单的保健美容方法呢，就是选择合适有营养的食物了。很多人都注重保养皮肤的，日夜都会为面上面搽不同的护肤品。不过有很多医生都说，饮食根本就可以改善肤质，提升颜值。所以今朝早不如就同大家分享下四款美容水果，适量咁样食用可以有助抗衰老同埋美白噶。第一样就系苹果啦，苹果可以解决皮肤干燥同埋暗沉嘅问题。因为苹果本身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好似锌、铁、维他命 B1、维他命 B2、维他命 C、胡萝卜素果胶等等，当中有好多都是针对皮肤有保湿作用的成分，可以令到你的皮肤好水润的。第二样水果就是士多啤梨了，士多啤梨可以解决黑头粉刺的问题。坊间成日都话粉刺多咧，就即系士多啤梨鼻、草莓鼻，而食士多啤梨原来可以改善草莓鼻嘅、哦，因为士多啤梨含有丰富嘅酸性成分，可以平衡肌肤嘅 pH 值，令到粉刺冇咁容易生成噶。第三类水果就系奇异果啦，奇异果可以解决衰老同埋皱纹嘅问题。它含有丰富的维他命 C 和维他命 E， 两者都有很强大的抗氧化功能，可以帮助你保持皮肤的年轻和亮丽的。最后要讲的呢就是柠檬了，它可以令到皮肤更加亮白的，因为柠檬含有大量的维他命 C， 它可以抑制黑色素的形成，促进新陈代谢，预防阳光对皮肤造成的伤害。柠檬多酚可以预防肌肤的氧化伤害，所以长此下去食用柠檬的话，就可以抗黑美白咯。 虽然水果有益健康，不过亦都要注意唔可以摄取过量噶。根据我哋香港卫生署嘅资料，按照唔同人嘅年龄同埋身体健康状况，所需要嘅蔬果食用分量都有所不同嘅。建议成年人大概介乎年龄12至到17岁嘅年轻人，每日进食最少两份水果同埋三份蔬菜，以确保每日都可以摄取充足嘅膳食纤维，同埋减低患上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嘅风险。至于6岁至到11岁、2岁至到5岁嘅儿童，就分别建议佢哋每日最少进食两份同埋一份水果啦。听咗咁耐，我相信你咧应该谂到今朝早早餐可以加多一个水果啦。既可以保养皮肤，亦都可以令到你个人睇起上嚟更加精神噶。所以嚟到星期五嘅早上，喺翻工之前，不妨为自己选择一份美味又有营养嘅早餐，咁样就可以提供你一日工作嘅正能量啦。 请你讲出怎么不对你，我实在太过等待，一见即知天生一对。你望望我那双眼，心里即会感到痴住，所有不对都会很对，所有空虚统统剥碎。你若是抱我亲我接我，今日将会很有趣。一千吨冷水跟一千吨干冰都不可将爱都交换。我是若是你要温暖，请你勿必怕都打转。我预定要让今日跟你尽情热情热恋，请放得无紧我，使我身体不知分寸。你若是再去呼吸，会谷到哮喘，就算落落乱，只想开始不断。怕得打转，我预定要了今日跟你热情热情热恋，请放得无紧，我使我身躯不知分寸。你若是再去呼吸，会谷到哮喘，就算落落乱，只想开始不断。 上嘅六点二十四分啊，咁啊，出边28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Happy Friday， 咁啊，梗系要同你讲下星期六同星期日啊，到底有啲咩地方可以俾你供下、玩下、行下。天气咧就真系热嘅，望翻天文台嘅九天天气预报。哦，去到7月30日都系大大个太阳，继续咧九天都系好鬼热。好啦，都望一望咧，其实都有唔少嘅叫做活动咧，系可以俾大家咧就免费嘅。咁当然啦，如果你话有啲系同恐龙有关嘅，咁啊最近即系多个地方都有恐龙吓，无论系科学馆啊，科学馆系免费，不过要登记。 咁啊，登記咧都需要啲時間，咁啊，即係叫祝好運啦嚇，因為都好多人咧去到嗰度咧就係參觀，咁啊睇下啲恐龍，而且嗰度咧最特別嘅地方就係佢有真嘅恐龍化石，咁啊大家就可以有機會嘅話就去望一望，免費入場，咁啊亦都入到去包括咧就常設嘅展覽啊嚇。咁入到入去咧，就需要即系少少排队啦，咁啊点都要噶啦。咁但系又唔系好长，因为佢用咗预约嘅方式，所以咧都 OK 快嘅。好啦，另外如果你都想睇下同恐龙有关嘅，咁啊但系就假嘅话咧，咁啊喺铜锣湾嘅时候广场啊，同埋尖沙咀嘅商场咧，咁啊都有嘅。咁啊有啲咧就可能完结咗添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唔想睇啲机动嘢，唔想睇机动嘅恐龙，咁啊有冇啲靓嘅地方又啱打卡嘅咧？咁啊，当然系有啦。好啦，同样啊，喺呢一个嘅大坑火龙文化馆啊，楼高三层啦，咁啊活化咗之后咧，展馆分为三个嘅部分，主要用作咧就系介绍大坑火龙习俗啊，以及咧就历史之外，亦都设有客家菜馆同埋模拟火龙嘅打卡场景等等嘅。咁啊，大家有机会嘅时候咧，都可以去到嗰度咧就感受一下吓。逢星期一咧就闭馆嘅，咁啊位置就喺大坑火龙文化馆，即系铜锣湾大坑书街12号。咁啊详情咧，大家亦都可以咧去到嗰度望一望。咁啊其实喺六月底嘅时候咧，都已经系开展咗噶啦。咁啊大家有机会嘅话，不妨去到感受一下好多呢啲嘅传统习俗文化嘅色彩啊！ 在这一天再见，终于你回来身边。The lion rock never sleeps， 心中火变了烈焰，新的方向行过每段，共你飞不怕下雨天。在这一切骤雨云中端，万物已经将心声呼乱，现在这改变是动地惊天，望着远方叫世界发现，愿望实现昨天归家的信念。这一切再从前今天，现在这一切就如云中天，万物已经将心声呼唤。 早上的时间6:29啊，湿下嘅啊，湿下 moment 啊，共创新篇。而家听听6:30嘅新闻简报先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朝早6:30，香港电台由胡正思报道新闻。 欧洲央行决定加息 0.5 厘，是11年来第一次加息，存款利率升至零，结束负利率。央行又同意推出存度保护工具，即是新的资产购买计划，将会购入高负债成员国的债券，协助控制借贷成本，避免货币政策碎片化。央行总裁拉加德表示，通胀前景明显恶化，管理委员会亦一致支持要避免政策碎片化，同意在政策上迈开更大步伐。他指出，食品和能源成本上升和工资增加，预计不利的高通胀会持续一段时间。亚洲央行未有为九月政策会议的利率走势提供指引，只是表示进一步加息是适当做法，会视乎每次会议情况作出决定。美国总统拜登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白宫表示拜登的症状非常轻微，正在白宫隔离。拜登在社交网站上载相片，见到他在写字台办公，面露微笑。他在留言感谢各方关心，表示自己情况良好，继续忙碌工作。拜登又对未能出席公开活动致电参议员海西、众议员卡特赖特和斯克兰顿市长科格内蒂表示抱歉。白宫医生奥康纳表示，79岁的拜登出现流鼻水、疲倦、间唔中干咳等的症状，已经开始服用抗病毒药物奈马特韦。白宫表示，拜登完全接种疫苗和两次注射加强剂。拜登在这段时间继续全面履行所有职责，通过电话和视讯会议参加原定在白宫召开的会议。白宫会每日更新总统的健康状况。另外，副总统何锦丽新冠检测是阴性。英国保守党党魁选举将会由外相卓惠斯和前财相辛伟成继续。有调查机构成功访问700多名保守党党员，结果显示卓惠斯的支持度有 62%， 辛伟成支持度只有 38%， 两个人的支持度相差24%。另外，较多受访者相信卓惠斯比辛伟成会成为保守党一名好的领袖。调查在过去两日进行，成功访问730名保守党党员。本港新增4375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本地感染占4076宗，再多三名患者离世，全部已经接种两剂新冠疫苗。新增确诊个案突破4000宗。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表示，疫情仍然呈上升趋势，暂时难以估计几时见顶。由于社区有相当多的隐形传播，当局会加强强制检测。对于当局有意研究加强安老院社员工核酸检测频密度，张竹君认为有好处，亦都是比较稳妥的做法。天气方面，今日的天气预测是阳光充沛，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周末同下个礼拜初期天晴，市区气温可以达到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之后几日依然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爷爷唔准锡佢，要锡晒我。 食啖水烟打卡先。 老婆仔，你话以后净系锡我嘅？ 成日话要锡自己多啲，我要戒烟。 等我米点，我话你知，所有吸烟产品通通有害，记住乜烟都米点。想戒烟，不如多做运动，养成健康生活习惯。只要有决心，一定戒得甩。 即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啦、啊，锡人锡自己，咪锡支烟。 Hello， 大家好，我是咪曾比特，想提提大家要战胜新冠肺炎就快点去接种新冠疫苗啦。这个是令香港最终能够重返正常生活的方法，快点打疫苗啦，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以下是一则有关消费券计划的消息。 消费券计划的登记人如果收到短信通知不符合资格准则，可提出申述。申述表格可以在消费券网站下载，或者致电热线185000索取。 填妥申述表格之后，连同相关证明文件，例如工作和住址证明等，透过电邮、传真或邮寄交回秘书处，亦都可以亲身或者请亲友交回消费券计划临时服务中心。 全港共有8个消费券计划临时服务中心，分别位于上环、北角、长沙环、旺角、观塘、沙田、荃湾和屯门。 有关详情可以打热线185000，或者参阅消费券计划网站 www.consumptionvoucher.gov.hk。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望望先，哦，6:37啊吓，咁啊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就83%，咁啊朝头早继续系热辣辣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紧嘅，咁你听紧啊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咧系、哎、好似买嘢咁啊搭多棵葱，我唔系讲笑啫吓，仲有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嘅，我啊最中意咧嘈醒啲同事噶啦吓，今日朝头早打俾阿钟哥先，我都大胆啊嘈醒佢啊，早晨钟哥， 早晨啊， 早晨啊，咦听到你把声，唔通我真系嘈醒咗你？哎呀， 冇啊，瞓咗先叫醒，嘈醒嘅、 啊，哦，未瞓啊唔叫醒， 未瞓啊唔叫嘈醒，因为已经醒啊。 瞓下觉嘛，年轻人， 所以我咪唔使瞓咯。因为我不是年轻人啊 嘛，哎，咩年纪都要瞓啦，系咪？ 哎，你有冇做节目嘅时候咧，即系遇到啲拍档反应慢嘅咧？ 有啊， 咁你会用啲咩方法应对？ 我有少少觉得咧，如果真系佢反应太慢，即系未必系做节目嘅，因为做节目我哋、啊、即系二台嗰啲好多，即系基本上全部都反应好快噶啦。但 基本上啫， 啊，我都已经讲到咁啦。好，我讲第二个例子，例如啊，出去有阵时做 event 咧，咁啊，同其他可能其他朋友去到合作啦，咁啊，唔系港台嘅咁样。咁有阵时发觉佢哋真系冇咁话头醒味啊，系啦，嗰个感觉。你讲完之后咧，哦，唔接 Q 嘅、哦，仲要咧，即系我哋有阵时做司仪嘅话咧，即系你讲一句说话咧，即系有啲 Q， 即系钟哥都明。已经讲到明系踢俾你，等你接波嗰啲好肉酸嗰啲 Q 噶啦，都唔接波，咁啊又要喺度自己不断系咁兜咧，咁佢即系有啲人就企喺度，即系好似纸板公仔咁企喺度，又唔知做乜嘢，咁去到嗰啲位咧，我都有少少懵噶。 咁如果你放咗即系你交咗波啦，吓，咁但系佢唔接，咁你又点样做咧？ 咪唯有自己接翻个波咯。 哦，话咁咪好核突。 是啊，所以你话点会唔嬲啊？系咪先？即系你，即系譬如你做工厂，你呢条生产线你去到下一条啦， 冇人攞貨喎、啊，你知啲機件都係係咁去流水式噶嘛，然後你自己跑落下啲再接喎、啊。哇！ 當然啦，你就會笑笑口hea 咗就算啦。 咁梗係啦， 即係你唔會話大庭廣眾話，誒、哎、你啊都唔識做嘅咁樣。 係啊，都唔會嘅。 咁如果你做一個即係環節或者一個 event 咁樣，你唔會講一秒鐘做完噶嘛，一定係一段時間啦。好啦，咁呢個拍檔會同你一段時間啦。咁如果佢一次係咁，兩次都係咁。第三次你又会点样做呢？ 我会开始呢多咗直接同啲现场观众交代，就开始、我应该会有少少 ignore 佢、啊。除非咩情况呢？除非有阵时即係做司仪有阵时有大部分时间都有稿啦。咁、如果啲稿係真係佢讲嘅话呢，咁真係都希望佢继续讲啦，或者有阵时提一提佢囉咁样。 明白。 啦。 好啦，我问完啦。 嗯。 我就睇下阵间你会怎样对我啫？ 冇嘢嘅，你反应快嘅，同埋一开到咪嘅时候咧，即系呢样嘢好奇怪、哦。可能咧唔系净系我哋做电台，我相信咧任何嘅工作啲人咧，只要对工作啊，一去到自己嘅岗位嘅时候咧，哇，大家都好似上链咁样嘅、哦。 嗯， 会即刻嚟料嘅咯，个个都精神翻晒嘅。 唔得啦， 系啊， 上链咧。嗰条链都有生锈嘅一秒，阵间睇住啊！如果你讲一次我唔反应，讲两次又唔反应，第三次你就唔好问我先， 就即刻揿掣，许哥， 系啊，即刻翻嚟， 好，一阵翻嚟见。 我系梁明忠，人生道路一定有高低起跌，跌低咗点算？起翻身。 早上的时间啊，咁啊，而家嚟到6:42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 晨光百科， 好啦，晨光百科同大家讲下太平洋、大西洋。好啦，睇翻个汉字，我哋唔讲英文，我哋睇翻汉字。太平洋和大西洋的汉字呢、其实呢某程度上是差不多、太平大西但也有个洋洋呢就是 ocean 啦即是华中不讲英文不好意思就是这个海洋啦代表着呢在不同地域的一个的、海域的好啦原来呢在17世纪的时间有一位、意大利的传教士咁啊暂时译名咪马丁奥啦咁样咁佢咧就去到中国嗰度就访问咯，咁于是乎亦都好努力咧，去到咧就系帮中国一齐咧去到绘画一个世界嘅地图。你知啦，世界地图以前咧就唔系好似而家咁，即刻帮你揿晒啲翻译噶嘛。冇前人种树，我哋又何来得果咧？咁所以我哋而家咧都要感谢佢哋，因为佢哋绘画最初期嘅世界地图嘅时候咧，真系好努力噶，用唔同嘅文字，唔同国家嘅语言咧，不断又翻译再翻译。好啦，咁嚟到中国嘅地方，咁啊，梗系要翻译成为我哋嘅汉语啦。好啦，咁啊，太平洋咧，其实亦都系取自于咧，就系、是、太平啦，真系同嗰个 peace 嗰个咧系有关系嘅。好啦，咁其实咧本身啊，想去到写呢个大西洋嘅时候咧，都系用翻差唔多咁样嘅意思噶。不过睇翻咧，即系原本啊，大西洋嗰个名字咧，原来咧就系一啲嚟自欧洲方面嘅神话嘅一啲叫做故事人物啦，一啲嘅故事传说嘅神明。虽然咧一个太一个大咁啊，但系佢哋都系咧原本系谂住一齐都系写翻同一个字嘅。不过咧，可能因为外国人啊，对于叫做汉语嗰个认知度咧，就唔系太深，所以咧都容易搞错咗噶。咁啊，变咗咧啊太平，或者原本想写太西洋嘅，啊，就写咗大西洋啦。咁啊，意思就有少少嘅分别。咁但系用下用下咧，啊，又发觉个感觉都几似翻咧，就系欧洲方面嘅一啲嘅，可能系希腊神话嘅一啲神明。 原本就想着还有一个就海洋很广阔的意思的，很大啊这样的，但是最后都不要紧的，也都取决于就是用回我们中国的一个好像太平的意思，其实都挺好啊，是不是？海洋那里工作呢是危险的，咁啊，多啲太平嘅意思喺度嘅话咧，咁我又觉得都真系相当之不错噃。 谁自愿恨成世？爱情不等于一切，共聚又离开，从来并未学到可以发誓。可抱起来，亦抛得低，但学费都真的太贵。 其实用了大西洋的西字呢，就是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这个海域呢就在那个西面的啦。 有初恋感动经过，下个怎会爱得死我，种种因果这日才有我，情实在太多。如果失恋失得不够折堕，何来这刹那够勇敢的我？所有伴侣都有份教我，曾太过拼命爱，压力大到彼此多么好也不得不分开。试过友情拿来暂借，单恋多悲哀。大概其实要最真心说声多谢爱，学到的多精彩。谁有事做人世，眼泪不等于一切，献上我的心亦要适当去自慰，是我好胜我爱哭不是问题，不这样爱下个便伤不到底。谁自愿恨成世，爱情不等于一切，共聚又离开，从来并未学到可以发誓。可抱起亦抛得低，但学费都真的太贵。曾经写双手给他抹眼泪，拿来抱你以免你的心碎，一个又一个也得过去。是你怕寂寞叫你遇上我，所以不得不一起。过去有人同样害我，少一位知己别下。明白你始终都会走，多谢你， 多谢你。 如今我输得起，谁又是做人世？眼泪不等于一切，献上我的心，亦要适当去自慰。是我好胜，我爱哭。是问题，不这样爱下个便伤不到底。谁自愿恨成世，爱情不等于一切，共聚又离开，从来并未学到可以发誓。可抱起来亦抛得低，但学费都真的太贵。 学费贵唔紧要啊，咁听住神光百科又可以学好多嘢，唔使钱，正。好啦，一首嘅歌曲嚟自漂流教室啊，古巨基加上咧就系 Eden 女爵安嘅。时间嚟到早上嘅6:48啦，天气方面系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梗系啊会继续生效啦。呢段时间真系热啊，咁热咧都有好多行山方面嘅要注意嘅，咁睇下有啲咩 tips 我哋可以一齐听一下。 神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啦，咁啊电话旁边咧邀请到香港山艺协会总教练啊梁子浩 Sunny Sir 都已经喺电话拨通咗啦。早晨 ，Sunny Sir。 喂，你好啊， 早晨啊， 咁多次第一次用拨通呢个字喎、 啊。哦，系咩？哎呀，咁又多啲用拨通啦，系咪？ 呢个字好老土啊！ 以前嗰啲叫咩搭通天地线，有啲咁嘅 term 你记唔记得啊？ 哇，好老土啊！你咩年代啊？ 呢啲叫 old school 吓、啊。 哇！ 有阵时怀旧下啊嘛，用下呢啲字几开心啊！系，可能有好多听众有共鸣。 好远啊，真系。 你唔系觉得有共鸣咩？你唔系觉得远噶、啊？喂，不，嚟讲唔好讲咁多废话啦。咁但系咧，嗱呢排咧，即系啲天气咧，即系七月份啦、啊，一定系热噶啦。 咁咧，就我哋上個星期就講咗一啲點樣利用地圖啊，係啦，點樣可以揾一啲好嘅舒服嘅行山路線啦、 啊。係冇錯。 今次咧想問阿 Sunny Sir 另外一樣嘢啦。咁啊，有地圖當然好啦，大熱天時你可以避開佢啦。反而咧，喂，有一招叫做好似真係捉象棋咁樣，真係將軍啊，冇得輸。點解咁講咧？我夜晚先至嚟行山，咁啊肯定唔怕熱喎、哦。其實係唔係咧？ 係。真嘅， 真嘅， 好太陽嘅，真係差好多温度嘅，啲人冇得呃嘅。日頭34度，夜晚都係26-29度啫嘛。係啊，同埋我哋有個古仔嘅，即係有個計算啦。每攀升1000公尺咧，嗰、那個温度咧就會跌6度嘅。 係啊，係啊，冇錯。 啊，咁啊，你話喂香港都冇1000公尺嘅山咁，係冇。咁你按比例都會少翻2-3度啊。 係啊。 啊、再加上郊外咧就冇咁多人啊、車啊。 嗯。 因為我哋每一個人咧，其實等於一個100火嘅燈膽嘅。 嚇！ 个热量啊，一个有100火嘅灯胆咁热噶。 哦， 可能大家唔知咩叫100火咧，因为而家都唔会用钨丝灯胆咯。 系啊系啊，不过我记得啊，细个嘅时候一掂到个灯胆，辣手咁、啊、样。 哦，诶，我小心啲，我好少咁样辣手嘅。 我大意咯，系咪？ 妹仔今日食菜药，诶、哎，成日好似顶住你咁样。 唔紧要，唔紧要。好啦，咁啊，如果夜晚行山，咁系咪真系最好嘅咧？如果夏天？ 其实就我成日都讲嗰句，冇话好唔好嘅。 嗯， 安全咧就系行第一噶啦，冇得讲噶啦。 系， 咁你话啲人成日话喂夜山危险啊，冇经验唔好去啊，又系真嘅。 嗯， 咁但系你可以试下嘅，譬如我行城门水塘。 嗯， 咁你咪试下城门水塘行石屎道， 即系围住个圈嗰个啊嘛，系嘛？ 系啦，咁你都可以知道，咦，原来即系黑泥白石光水氹系真噶、啊。 系先，黑泥。黑色就是 光水潭， 系 啦，冇错， 光就系水潭。O、okay, K， 好， 冇错。 嗯， 咁我自己细个读嗰阵时咧，就系黑泥白石光水潭嘅。 系， 咁但系因为后屘咧，唔知听啲人又讲讲下咧，就黑山白石水反光， 都系差唔多嘢嚟嘅啫，系嘛？ 啊，咁其实都系一样嘢，即系可能诶，啲人中意作下啲字啦，咁样。吓，咁其实个古仔系都真嘅，因为喺夜晚里边咧，啲物件佢本身冇咁反光，即系佢凹凸面比较多，好似你夜晚望啲山头咧，全部黑色嘅。 系。 点解咧？因为啲树叶多啦，啲光入咗去之后咧，佢不停咁折射，反射，反射，反射出唔翻嚟。咁你所以望个山咧系黑色嘅，大家咁听众今晚你翻屋企嘅时候，你望下，四周围嘅山全部夜晚系黑色嘅， 系啱啊，啱啊，系啊， 啊咁啊， 得翻个影咁样轮廓噶嘛，系啊， 诶系啊，嗱白石头咧就系、是、石头咧，佢相对反影就比较多啲，所以你见到光啲嘅，黑泥白石就光水淡，呢个系真系你望条路咧，零零四四有人行过的地方咧，系光啲嘅。 系 如果你行水塘嗰条路咧，咁你会见到成条石屎路咧，系好明显嘅。 系 一望到草地嗰边咧，就暗晒。 嗯，哇，有啲咧直头系真系黑到伸手不见五指嘅、哦，山上 面。咁喺树林里边啦。 系咯， 乜嘢光都入唔到去啦。咁当然啦，大家都会有电筒呢样嘢去照到啦。哎，我要问下你咧，如果冇电筒，你点知道地下嗰嚿系？是泥啊，定是牛粪呢？ 泥定是牛粪？如果没有电筒的话呢， 没错， 那就看看有没有月光咯，是不是？ 有月光啦，当你有月光啦，望下去呢，牛粪是会深色很多的。 哦，是吗？这个我真的没有研究过、啊、这家嘢。 是我踩得多过你啊嘛。 那这个我不跟你争啦，这个。 咁以前的牛粪呢是干的。一嚿咁样干，食草食得多啦，干嘅。 而家咧， 近年咧，我怀疑佢哋可能即系肠胃不适，好多时候咧都比较稀啲啊，水状啊， 食多咗人类嘅食物啊，阴 功。咁啊，呢个又系另一个话题啦，就系比较心酸嘅咁。 系啊系。 咁踩咗就通常落雨嘅时候咧，真系唔好踩啊。 嗯。 啊，因为一劈出嚟咧就比较我叫做湿润啊。 系，明白。 踩落去就唔系几好啊咁。嗱。光水氹咧就真系反光嘅，通常水氹咧就会响路中心比较多出现嘅。 系 原因就个个都行路中心， 行咗粒， 所以嗰度地方系啦，冇错啦。 啊， 咁我哋时夜晚我行咧行泥路咧，左右两旁通常都会行住先嘅。 吓、 啊，冇咁多拗教嘢嘅。 系 咁，但系我哋啲 flow trace 咧成日都话咧可以喺坚实而耐用嘅地面上面走。 啊， 咁佢都唔建议你将条路越行越阔嘅。 是啊，是啊，如果一呢个环保问题啦，保护山头嘅问题啦，呢、這个就 咁啊。但系我又觉得即系如果基于安全， 嗯， 一嚟譬如我跣亲， 嗯， 整到， 嗯， 请要救我嘅时候，佢哋一定唔会理保护环境噶嘛，人命紧要啲噶嘛， 系。 咁所以個衝擊可能會比我一個人去行闊少少條路個更加大。 明白，大家盡量先走啦，係咯， 都係比較嘅啫，比較相對於邊樣好啲咯。 嗯， 我都試過有朋友仔，即係我哋露營嘅時候見到佢哋，衝喺營地度大大聲喺度傾偈，咁啊個個鬧佢啦，咁啊有咩事啦咁。誰不知原來佢朋友整親，叫咗直升機，咁但係佢就忘卻咗。你當時咧個係冇咗你好緊張，但係十二點幾全世界都瞓緊覺嘅時候咧，係幾擾人清夢啊嘛。 係啊，同埋喺山上面嘅環境咧，係真係非常之靜。其實你講嘢細聲，人哋都已經聽到。你仲要如果大聲喺度喧嘩嘅話咧，真係可以用討厭兩個字嚟形容。 其實佢又唔係喧嘩嘅，當時嗰個朋友仔佢都係。即係講翻件事啊，同兩個喺度傾偈等救援啦、啊、咁。咁、 啊、 但係就佢又冇同我哋周邊嗰啲即係露營人士講救命啊！我有朋友整親。 嗯， 如果你咁講咧，我諗大家一定會仗義幫忙， 一定係 要啲乜嘢都會幫到你手嘅。 冇錯。 咁呢個好多時候大家就入咗個狀態啦，就唔知得哦，原來身邊有啲人係唔知呢件事。 嗯。 啊，咁最尾咧佢就補咗句啦，佢就啊，其實咧我就想提你哋啊，點解直升機嚟到咧就吹到你啲營噶啦咁樣。 嗯。 咁直升機其實都聰明嘅，佢見到有熒幕咧，佢唔會去嗰個位置嘅。 係係啊，飛行服務隊好聰明啊！ 即其實我覺得大家兩面都係有心嘅， 係， 只不過就一句説話，唔識得大家去遷就。 嗯，明白。 啊，我哋多啲遷就，多啲了解件事，可能行山行得舒服好多啲。 係啊，山上面都有好多唔同嘅禮儀嘅。咁但係如果你話行夜山嘅時候咧，有啲咩特別嘅裝備，我哋係一定要準備咗先嘅咧？ 呢、这個同禮儀一樣有直接關係，就係頭燈啦。 頭燈， 咁而家頭燈好勁抽噶嘛，有光。嗯、我哋用 lumen 流明去形容嗰盞燈有幾光嘅。 係 一個 lumen 咧，就大概一支蠟燭燈咁光。 係 咁而家你坊間買嘅閒閒地二三百啊，一定有噶啦。 而家我見到有嚇、啊，我見到有啲好誇張喎、啊，佢直頭好似啲大球場嗰啲嗰盞燈， 冇 你想黑都難、啊。 冇錯。嗱，咁我又覺得去到某個水平又唔需要太光。 係啦，照到啲即係郊外嘅動物咧，冇夠好瞓。我其實都唔係。 咁我又覺得呢個又係反而同人緊要啲，因為嗰時候有啲我哋試過好多次啦，夜晚啲操山跑山嘅朋友仔啦、 啊， 我哋夜行咧就盡量都唔用頭燈嘅，因為我想慳電。 係 啊，同埋有月光啊嘛，你睇到噶嘛。 係啊，係啊，係啊。 或者我盞燈比較暗啲啊嘛。 嗯。 咁每次咧嗰啲好光嗰啲咧，撐住我哋就我哋要好耐時間先適應到嘅。 係因為你個眼睛即刻收細咗個瞳孔嘛。 佢哋唔知道原來盞頭燈咧喺個頭啊頂上面好似礦工咁撐到人哋。 嗯。 咁我唯有解釋係啊，佢未做礦工，佢唔知啦咁樣。咁就呢個真係好殘眼，其實係一個我個人認為好討厭嘅嘢。 係。 甚至乎有人咧好中意揸啲超光嘅電筒咧。 係。 指住喂你哋咁。 係啊。 咁其實好冇禮貌嘅。 係呢禮儀大家要注意。 咁所以電筒方面咧，大家記得，真係一係見到有人咧，就揾手遮佢， 嗯， 啊耷低頭遮佢， 係。 咁有啲人就話、哎：我校低咗噶啦。其實你知啦，香港人嘅高度平均都啱啱好對住對方嗰個眼光噶嘛，樓梯級嘅嘢。咁、 啊、 所以我哋都嚟揾手遮佢，咁啊爭好遠啦。 係，我自己如果用頭燈嘅話咧、嗯，都係刻意放喺自己嗰個腳前邊嘅位置，即係照就真係照翻落個地下啦。咁啊，系啦，你情愿放慢个脚步，因为啲人一定譬如跑山，佢想睇远啲嘛，早啲知道条路系点。咁、哦、但系其实 合理嘅，合理嘅 系啦，佢哋角度嚟讲系合理。但问题你喺山上边，唔系个山头唔系净得你一个嘛。咁所以 遇到有人，咪教翻低啲咯。 系啦，系啦，或者你知道一有人嘅，咁你就即刻望翻落去。咁见到人就打声招呼，或者同佢讲声，撑到你唔好意思。其实唔紧要噶，系、哦、啊，即系 系啊，讲句就 sorry， 咁就冇问题。 系啊，咁呢啲可能行夜山咧、啊，就大家要多啲注意。喂，不如下次同我哋讲下咧，有啲咩电筒嘅型号啊、装置咧，系特别啱香港行夜山，好唔好啊？ 喂，好啊， 系咯、 啊， 咁、 啊、 我哋下次、 啊、 下个礼拜再讲啦吓，唔该晒 Sunny 上先， 冇问题， 好，拜拜， 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啊、晨光世界，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18小時內的核酸檢測陰性結果證明，三個月內曾經確診新冠病毒的康復者亦都必須進行核酸檢測。另外，院舍員工由下星期三開始要每7日進行一次核酸檢測，政府將會安排指定檢測承辦商為院舍提供核酸檢測套裝，俾員工自行進行採樣，並會在指定日期到院舍收回樣本。員工可以選擇親身到全港各區的社區檢測中心或者流動採樣站進行免費核酸檢測。所有院舍員工仍然要繼續在每日上班之前自行進行快速抗原測試，測試結果是陰性才可以上班，保障員工和住客安全。天氣方面，本港地區的天氣預報，副熱帶高壓脊正為華南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今日的天氣預測是陽光充沛，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5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微風。展望週末和下個禮拜初期天晴，市區氣温達到35度，新界再高一兩度，隨後幾日依然酷熱。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菠萝油丝袜奶茶 Made in Hong Kong， 鸡蛋仔咖喱鱼蛋 Made in Hong Kong， 鸳鸯冻柠茶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 超 B 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记住听啊！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疫情肆虐，医护人员尽心尽力守护香港每一个人。 我哋打咗疫苗，除咗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医护人员受到感染嘅机会。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车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望一望个钟先，朝头早嘅时间嚟到7:08，咁啊，啱啱7:09啦吓，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早上继续咧都有白元浩小白喺度陪住各位听众一齐起身啊吓，咁啊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啊生效紧嘅，今日星期五噶咯，咁啊2022年嘅7月22号都。時間真係過得相當之快啊，咁希望啲酷熱嘅天氣都快啲走咁就好啦嚇。咁啊，唔知道交通方面嘅情況係點咧？咁啊，我哋嘅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朝頭早星期五嘅時候，我哋有 Toby 喎。 係啊，早晨啊，二台嘅小白。 早晨啊，Toby 點啊？ 早晨啊，咁今日咧有啲爆水管都比較多啲啊、哦。 爆水管啊？ 係啊、哦，有幾個地方咧都封咗路嘅，咁啊可以同大家講下啦。 咁啊，留意呢啲爆爆㗎嚇。係 啊，爆爆啊！ 爆爆。 咁咧就首先啊，銅鑼灣摩頓台啦，呢、這個講咗幾日㗎啦。摩頓台就有水管急收，咁去高士威道方向、近住中央圖書館嘅部分行。车线仍然是封闭的，咁有些受影响的巴士站都稍微移了位啊，咁所以如果要搭嗰啲巴士的朋友要留意啦。咁喺葵涌， 等住先，如果我真系想去翻嗰啲巴士站，佢移了位嘅，我有咩办法找到呢？ 佢其实移了前少少咧，移咗系啦，唔系移咗好远嘅。 哦，因为都想提一提啲听众，如果真系移得远嘅话咧，咁应该会喺原来嘅巴士站咧会有告示嘅。 系啊系啊， 话翻俾你听就系、是、哦个巴士站喺边咁样，系啦。咁所以如果听到啊个即系我哋交通消息。有時都會講啲巴士站移咗位嘅話咧，咁、 啊、 可能即係早一兩分鐘落去望一望咁樣咯。 係啊，因為如果你真係趕車咧，落到去發現個站唔喺度喎， 係啊， 真係唔知點搞噶。 嗰一下就真係，去邊啊？ 係啦、啊，真係爆爆嬲啊！到時候係啊，咁就好啦。嗱，另外葵涌嘅大白田街咧就有水管急收，大白田街來回方向近住球錦洲中學嘅部分行車線咧都係封閉。 嗯， 紅磡德文街咧就爆水管，德文街去黃埔花園方向近住文泰街嘅慢線咧又係封閉嘅。咁呢個近啲啦，就係窩打老道都係有水管急收，去沙田方向近住歌和老街嘅慢線咧亦都係需要封閉。隧道方面，公主道过去暂时比较正常畅顺，反而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就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那段都是慢车啦。咁今朝交通就是咁啦。 哦，咁都算是挺好的，即除了多啲嘅爆水管之外咧，咁都冇乜特别嘢要注意啦。 系啊，我原来漏咗一个，有个安全车速位置啊，今朝、 哦、 就是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咁样。咁今次咧就系、是、今朝又系早啲又开档啊！呢排系啊，咁大家安全车速， 安全车速啦！啊，都真系辛苦啊！即系咁早就已经要即系准备定咁样。 系啊，唔系可能太热啦，天气而家摆定咧冇咁热啊，晏昼摆出嚟好热啊，啲机可能都顶唔顺。 啊，都有機會喎，因為講緊嗰啲，譬如係高嗰啲叫速度偵測機咧， 係啊， 如果你真係曬住太陽，其實你估佢唔熱咩？佢都熱啦， 係啦、 啊，係咪？ 係啊，所以早啲擺嘅話，可能好啲頂得順啦， 係、嘛？應該係嘅， 都係估估下啦嚇，有斷估冇痛苦啦。咁另外咧，小白今日講一樣嘢就係咩咧？就係、是、書展啊，你知道就開始咗啦，係咪？ 我知道啊。 咁當然啦，有啲特別嘅交通嘅安排，今日都可以同大家講下啦。 係。 咁因為咧，其實今晚啦，即係22号同埋23号，即係聽日啦，今明兩日書展嘅開放時間咧係會延長到夜晚11点嘅喎。 哦。 咁所以咧，都有多啲嘅巴士路線咧，就係特登開辦俾啲市民去搭啦，等佢哋去完书展咧，方便啲，直接翻去屋企咁样嘅。咁咧、书展有啲咩特别嘅车咧？咁呢度有几架可以同大家讲下啦，有8架嘅。咁、其实去晒港九新界都有车噶啦。咁108R 啦，就系会展就会去九龙湾启业村啦。咁111R 呢条咧就系会展去观塘裕民坊。148R 呢条咧就系会展去青衣嘅长安村嘅。603R 啦就系会展咧，即系菲林明道附近啦，去到安泰村嘅和泰楼嘅。咁191R 就是会展去到日出康城的港铁站那里，134R 就是菲林明道去到荃湾的湾景花园，148R 就是会展去到青衣长安村，刚才讲了这条就 168R 就是会展站去元朗西总站的，还有一条 178R 就是菲林明道去到上水联和墟的，有这几条路线就是方便各位市民今天去书展之后可以直接搭车回家、 大家留意一下啦， 是啊，都要留意个开车时间，因为 系啦，啊， 佢系10点嘅， 系 唔好意思啊，打断咗你啦， 唔紧要， 系啊， 哎、我係咪、 哦、完咗嚟？ 唔係，我提醒大家啫，十點鐘夜晚就完啦，就開始會有車。咁但係咧，一六八 R 嗰條路線咧，就係、是、會展去元朗西條路線咧，就會十點半先會有車嘅夜晚。一七八 R 咧，菲林明道至上水聯和區咧，就會夜晚十點五十分先會開始有車嘅。咁、所以咧，大家搭呢啲車翻屋企嘅時候都要留意翻個時間啊，未必十點即刻有嘅。 嗯，咁可以上翻有關嘅巴士公司啦，就搜尋翻一啲嘅路線，咁啊更加精準可以知道咧嗰個班次係點樣啦嚇。 係啊， 或者選擇東鐵線咯。如果新界嘅朋友、 啊，其實今年都幾即係多咗呢個東鐵線，幾、方便喎、 啊。會展站喎、 啊，係啊，一落車係咯、啊，真係好方便， 真係方便嘅。 係啊，咁我未試過，到而家都未去過會展站啊，連個假炸彈都未睇到啊！ 快啲去睇啦，而家係一陣收工去睇啦， 收工係嘛？ 又唔好即刻收，報埋交通先啦。好啦，唔該曬都。 好啦，唔該小馬。 咁啊，天气方面问一问啊，奥先，早晨啊，奥， 喂，早晨，啊，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朋友， 系早晨啊，听到好清楚 ，over over， 喂，因为我啱啱咧，即系储翻自己架车，攞翻个银包先， 哦， 唔记得咗攞银包咧，入唔到我哋港台嗰个大闸啊， 系嘅，系嘅，系嘅，唉，咁啊，喂，望一望到个云咯，系咪冇云啊？今日我翻嚟嘅时候， 依家要买呀，系嗱。翻翻個車門，你又會睇到啦。今日咧，萬里啊霧雲啦，咁啊太陽嘢都出嚟，哇，好熱啊！今日 熱 到爆燈， 哎呀， 爆燈今日係啊。不過唔緊要，好似你哋頭先咁樣講啊，你話去書展又好，去書展筋骨都好，咁啊唔好揀正午嘅時間，可能等陰陰天，或者頭先你同 Toby 都講啊，書展都有夜書展啦，可能夜晚黑先做下運動好啲。如果唔係咧，哇，朝頭早啊，日光時間咧，出猛太陽咧，做運動啊，隨時中暑。 哇！ 中暑好辛苦，好辛苦，好辛苦。記得補水啊！户外工作嘅朋友仔，今日應該即係用翻啲叫做古代啲嘅術語啊！哇！今日個熱頭咧好靜啊， 係啊， 好靜啊，好靜。 喂，咁勁嘅熱頭，你快啲拍嚟啦！ 好好好 ，OK。 好嘅，再講過，拜拜。咁啊，本港地區天氣質方面咧，陽光充沛啊嚇，咁啊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概35度嘅，新界再高多一兩度，吹微風。展望週末以及下週初天晴，市區氣温可以去到35度，新界再高多一兩度噶。咁啊，而家29度嘅氣温，相對濕度83%。咁注意啦，酷熱天氣警告咧，咁啊生效，咁啊注意住咧就係補水啦。 晨光大學。 早晨啊！我哋今日朝头早晨光大学嘅电话旁边，星期五嘅朝头早，梗系揾到咧，就系民间风俗研究者啊，周树佳啊，佳哥又同我哋讲下咧啲典故啦。早晨，佳哥。 喂，早晨各位。 早晨，咁我哋上回啊讲到咧，就系香港都有好多唔同姓氏啦，原居民啊吓。我哋讲紧姓邓嘅，咁啊亦都见到佢哋有好多唔同。我啊暂时用部落去到形容先。因为真係好多地方呢，剛才即係上次听阿佳哥讲呢，就话由呢、這个係啦锦田，跟住又系平山咁样。佢哋係咪仲有好多地方都係姓鄧又係原居民嚟嘅呢？ 係啊係啊，佢哋嘅分支好多㗎。而家我哋讲呢班係围村咗喎，如果将来再讲落去就另外有啲客家姓鄧啦，咁呢啲係将来嘅事啦，唔讲住啦。咁今日呢想讲呢，就佢哋另一个分支 係 下村。 下村。 下村 系 下村近边度咧？ 系 流浮山。 哦，即系天水围一带啦。 系啦，嗰度啦。咁啊，下村嗰度咧，其实咧嗱，如果你讲话近天水围啦吓，其实咧平山都近嘅，因为平山直情喺天水围站隔篱啊。 系啊系啊， 下村就远少少，就直情系近住流浮山食海鲜嗰边噶啦。 下白泥嗰度。 系啦，咁佢其实喺座山下边嘅，就嗰座叫做灵道山啊。 哦，系 灵道山下面一大笪嘅田，一路咧通到去白泥嗰边咧，其实都系属于下村姓邓嘅活动范围嘅。 系 咁，佢哋下村姓邓咧，好多都系以前啦吓，都系做咩做，即系佢哋系好多豪田啊。 哦，系啊，喂，而家都有豪嘅、哦，其实嗰个地方 系啊，嗰啲豪田咧，以前曾经何时咧系佢哋，而家其实而家都系嘅，系佢哋啲即系咩咧，即系嗰啲物业嚟噶。嗰啲豪堂啊，所以咧佢哋有個傳統咧，就幾過癮嘅，就係譬如話遇上一啲特殊嘅日子，譬如話點燈啊、結婚啊之類咧，佢哋會食炸生蠔嘅。 哦，炸生蠔啊！ 係啊係啊，炸生蠔係佢哋嘅，係佢哋嘅出產嚟噶嘛。 哦，有冇講話咩？有冇特別整法點樣炸噶？佢哋 咪咁作咯， 攞到油炸咁樣。 油炸係啊，但係炸生蠔因為佢哋出產嚟噶嘛，所以佢哋咪有呢樣 即係呢一道菜咯。 哇！都俾你講到我而家都肚餓添啊，佳哥晨早流流。 嗱，哇！講咗差咗遠咗，講話姓夏村姓鄧嗰個來歷啦。 係啊， 咁其實咧呢條村唔算係比起平山同埋比起錦田佢就。遲先出現嘅， 係 幾時呢？大約係明朝初，即係朱元璋。 嗯， 朱元璋稍後先出現嘅。 咦，咁佢哋係唔係都係錦田或者平山嗰邊啲分支定還是？ 直情係啦。不過佢咧就係同錦田咧就係密切好多，因為我曾提過嘅，錦田同平山嘅嗰個開基嗰個關係咧係兩兄弟嚟嘅。 嚇， 咁錦田嗰個開基祖，即係嗰個佢嗰個大其中一個大太公叫鄧元亮， 係鄧元亮， 係啦。平山嗰個叫鄧元貞，咁啊係兄弟元貞阿哥元亮細佬咁樣噶嘛。好啦，元亮後來一路出咗好多後人啦。去到明朝初時嘅時候咧，就有兩個後人，一個後人叫鄧弘義， 係 一個叫鄧弘志， 係 嚇志。咁鄧弘志咧。就是下村嘅搬咗落下村住，由錦田搬咗落下村住，咁於是乎咧就喺下村就開咗條村，咁、 哦、 今日咧嗰度嗰條村叫做東頭村， 東頭村， 東頭啦， 係 啊，嗰邊東頭，好啦，但係同一時間咧，佢亦都有一個堂兄弟， 係 喺東頭村嘅另一邊，大約係今日嘅今日嘅嗰個叫做先咩長江圍。 哦，喺边度？ 嗰边住落嚟嘅。 吓、啊，大概位置喺边度？ 系啊，长江围长江围近边度？都系灵宝山嘅另一边啦。 哦，即系嗰一带附近。 系啦，咁咧就叫做咁啊，佢叫做邓洪卫。 系。 邓洪卫。系。咁呢两个堂兄弟咧就开下村，咁、所以一个就叫一个咧就叫做上房，一个叫做下房，总之系两个堂兄弟开嘅、 哦， 就系明朝初年嘅咁样嘅。 系。 系啦，咁啊慢慢喺度越住多人，越住多人样咯。 有冇话当初咧，佢哋由呢个锦田开始谂住分支出嚟嘅时候咧，关唔关嗰啲咩亲戚反目啊？定系谂住喂，我哋唔够住啦，去开垦多啲土地啊？反正即系嗰个年代都系周围霸嘅啫。 冇错，你讲得啱啊！嗰时荒地多啊嘛， 系啊， 你只有魄力，有心即系有心， 同埋够人力啊！ 就可以去开天辟地。 哎呀， 系啊，开天辟地。不过嗱，中间有个古仔系好正嘅，即系如果你想揾一啲香港嘅本土嘅民间故事，下村呢条开村呢个古仔咧就好正啦。 系 点解咧？头先我咪讲有个叫邓弘志嘅人嘅。 系啊系啊。 嗱，呢个邓弘志咧，佢阿哥叫邓弘仪啊嘛。两兄弟咧系有一个好鬼正嘅古仔嘅。 系 点解咧？就系、是、阿哥。代阿细佬去从军， 咦？喂，咁花木兰嘅成件事， 系啊？点解咧？因为个细佬无端端惹祸上身。 佢做咩事啊？ 佢因为个细佬细个嗰阵时候咧，就同东莞嗰边、 啊、 一个名门望族嘅人咧，嗰屋企人咧就指腹为婚，要娶佢个女嘅。点、 啊、 知嗰个名门望族姓何嘅、 啊， 因为政治事件，满、 啊、 门九族抄斩。 哎呀， 好啦，咁啊。一路俾皇帝追殺啦，追殺到，咦？喂，呢、這個姓鄧嘅鄧弘志嘅係指腹為婚嘅女婿嘅喎。 唔係，先，嘉哥， 係 指腹為婚啊！如果女方即係嗰邊東莞嗰邊咧，就 個女 係啦，滿門走咗啦咁樣。 係啊， 咁關唔關指腹為婚？其實就唔係好拉楞，但係其實皇帝係咪追埋佢㗎？ 親戚關係啊，殺到埋嚟啊！ 咁、樣都係親戚關係 咩嘛？ 係。追九族嗰啲啊嘛， 追到咩噶嘛？ 指腹为婚都算噶喎，真系。 系啊。 哦。 咁啊，但系 未见过，但系指腹为婚都算啊。 好咩啦？即系好边，同埋咧，当时候邓弘志嘅当即系好，即系唔系好拉楞，但系有亲戚关系。 嗯。 咁结果咧就唔使杀，唔使杀嘅就要咩咧？就要去充军啊。要充军塞外啊！ 系 咁，但系嗰个 边疆嗰啲嘛，系嘛？ 明朝啦，明朝系冇身份证噶嘛，亦都冇影相噶嘛。咁佢揾到呢个人嘅时候咧，佢阿哥邓弘仪咧就整咗个细佬。因为点解当时阿邓弘仪仲年纪好细？咁咧邓弘仪咧就结咗婚，有三个仔噶啦。 系 咁咧就佢就諗，佢話：哇！如果我細佬咁樣拉咗去，咁佢呢一房就冇咗噶咯，死噶咯。咁、 哦、 於是， 哦、 但係我有仔喎、 啊。 咁、哦、於是乎咧就冒認佢細佬，頂咗佢細佬，就去咗邊疆。 冇寫到年齡幾多歲嘅咩？ 冇噶，嗰阵时候话系又系噶啦，啲官分分钟中间可能有啲喂有人肯帮我孭咗嘅，就唔理噶啦，仲理咁多啊？ 即系总之要交到个人出去。 交数啫嘛，啲嘢系。 哦，咁样。 系啊，好啦，咁啊揾咗佢大佬去顶嘅。 系啊。 吓，咁后来咧呢个细佬咧大个咗咧，就落咗去下村嗰度咧就开村咁样咯。 系，哦，咁有冇？开咗个下村之后找返阿哥定係点啊？ 呢个阿哥呢后来呢死咗。 哎呀。 返唔到落嚟。返唔到嚟。呢、這个就另一个故仔啦。呢、這个就感情就另一个故仔啦。 係咪 係啦。 咁、 哎、所以呢、這个故仔喺香港嚟讲呢个民间故事讲係一个非常之值得纪念嘅故仔。我成日同啲朋友讲叫代弟从军。 是。 代弟从军。咁越古有花木兰代父从军。香港有邓红仪代弟从军。咁、 哦、 样嘅。 够唔够时间讲埋呀？如果即係三分钟左右。 点样呀？讲个邓红仪。 是呀、啊。 嗱呢、這个故仔係咁样嘅。就要讲返感情啦。 好啊。 嗱邓红仪佢代弟从军上咗去上面。咁根据族谱记载呢就三年啫。三年之后呢他又发配返返嚟广东啦。 是啊。 但是唔够钱。去到江南嘅时候呢就冇盘村啦。 嗯。 冇盘村咁就靠咩呢就冇计啦梗要赚钱啦。 嗯。 咁佢呢就有做识写字啊识啊画画咁样嘅。 嗯。 咁于是乎呢就卖字画。 嗯。 点样就俾一个员外呢就经过就及到啊。 是。 呢个员外又姓黄嘅。 是。 咁我发觉呢、這个后生仔 ok 喎啲嘢咁样。咁我发觉屋企有两个有两只马骝仔。好唔听话读书又唔掂喂不如搵个补习老师呢咁样。 即係请佢返去啦。 咁而係啦就返去做补习师。其实个古仔有啲字有一次唐伯虎嘅。 是啊。 系啊，咁啊，点去到之后咧，啊，点知咧，阿邓红仪咧就几即系搞得掂嗰两个细路啊，搞两个细路，咁啊呢个黄呢、這个元黄元外咧就想留低阿邓红仪，邓红仪咧其实想赚钱翻乡下嘅啫， 系啊系，梗系啦， 签完约搞掂佢，教完书我闪噶啦嘛，系咪先？ 系啊， 咁啊，但系元外就好即系佢所谓嘅即系呢个想识佢啦，爱才啦，咁又谂一条美人计啊， 哦美人嘅，我谂住会唔会高薪厚职啊留住佢啫？ 可能就是啦，但系咧，法国姑娘真系留唔到邓红仪啊嘛，但系用情可能就留到佢啊嘛，就逼将个丫鬟许配咗俾佢。 哎呀，我以为睇下佢会唔会有多个女千金啊嫁俾佢添。 其实变相点解咧？嗱，一啲民间传说就话佢将呢个丫鬟做咗契女。 认 咗呢个丫鬟做契女， 定还是个丫鬟 女嫁俾呢个西宾，咁啊点咯？ 定还是个丫鬟本身系佢私生女啊？ 诶，喂，呢样嘢族谱冇讲喎。 好，我哋听族，我哋跟族谱。 谂得太远啦。嗱，咁咧嫁咗俾佢之后咧，就生咗一个仔。咁咧，佢本身喺感情已经有三个仔噶啦。呢个系第四个仔。 系。 点知？生咗呢个仔之后，咁咁佢留咗喺度啦，因为佢呢个啱啱结咗婚，咁有个仔咁啊留喺度啦。好啊，点知咧冇几耐咧病死咗。 哎呀， 病死咗，病死咗之临死之前咧，佢就托呢个老婆一定要带呢个细仔翻去锦田认祖归宗，佢屋企仲有头家喺度嘅，要揾翻佢啲阿哥，翻去锦田认祖归宗。系啦，咁於是乎佢呢個阿媽呢個細媽啦，仲帶住個仔咁一路由江南啦翻到嚟廣東啦。啊，咁嗰年代當然好似仲應該好似仲未叫廣東嘅，唔好理啦嚇。咁落出嚟廣東嗰時叫做岑田噶嘛，我咪講過嘅。係係。啊，佢係岑田。咁啊，結果咧就佢嗰三個仔係認呢個細媽嘅，亦都認呢個咧細佬嘅。 嗯。 點知呢個細佬冇幾耐咧死咗。 哎呀！ 系咁啊！民间流传嗰啲妇孺，我讲话传说啊，食荔枝啃死嘅咁样。 哦， 系啦，好惨。好啦，咁啊，死咗个仔，死咗呢个细佬之后咧，咁嗰个细妈咪好惨咯。 系啊， 冇咗冇依据啦。咁、那个大佬咧就将佢三个仔里边其中一个仔，第二仔，过继咗俾呢个细妈。 哦， 就承接咗佢细佬嗰房，即、就、系、是、第四房。 系 第四房 嗰啲财产。 系啦，咁咧即系，其实冇边个冇乜财产噶 啦，啲地啦，啲地啦， 咁细个系咪先？但系都分咗啲嘢俾佢哋嘅。好啦，咁啊， 承接咗第四房之後咧，其實目的係一樣嘅啫。 嗯， 咩一樣咧？就係、是、等呢個細媽將來係有仔養佢啊。 哦，咁樣嘅。 係啊，有個仔嚟養，唔係呢個細媽喂，佢嫁俾佢老豆成日好後生嘅啫嘛。 係啊，係啊，係啊。 係咪先？咁老咗邊個養佢啊？ 係啊。 係咪先？咁佢將佢個仔過繼咗俾佢。 係。 咁佢咪有後，佢老之後咪有個仔去 送 終啦。 都好多呢啲故事喎、啊，街嗰個下個星期又 睇 下，係啦，睇下會唔會即係除咗姓鄧之外咧，講下其他姓氏嘅原居民啊。即係有咁多有趣嘅故事，咁下個星期又同我哋講下喎，佳哥。 好， 好嘛，唔該曬，拜拜， 拜拜。 今日係7月22日，星期五，農曆6月24。適宜祭祀、解除、沐浴、入殓、破土、安葬、整手足甲。 Kitty。我懂得轻松面对的了， 小白，这样就好了。今日忌嫁娶、入宅、仪洗、作灶、开市、交易、安门、栽种， 这么多东西不啱做的， 都有很多东西啱做的。今日都是世界芒果日， 我会多点尝试不同类型的生果的了。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昨日新增4375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本地感染占4076宗，再多3名患者离世，全部已经接种两剂新冠疫苗。新增确诊个案突破4000宗。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疫情仍然呈上升趋势，暂时难以估计几时见顶。由于社区有相当多的隐形传播，当局会加强强制检测。对于当局有意研究加强安老院社员工核酸检测的频密度，张竹君认为有好处，亦都是较稳妥的做法。第二阶段消费券计划将会在星期六截止登记和申请转换储值支付工具。政府发言人提醒符合资格而又从未登记的市民，以及有意更改储值支付工具账户以收取第二阶段消费券的现有登记人办理手续。市民可以透过计划网站内的电子登记平台，或者前往任何一间临时服务中心。无意更改储值支付工具账户的现有登记人，政府会用短信以特定电话号码发出。合资格登记人会在8月7日开始分期获发放电子消费券。美国总统拜登对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白宫说拜登的症状非常轻微，正在白宫隔离。拜登在社交网站上载相片，见到他在写字台办公，面露微笑。他在留言感谢各方的关心，说自己情况良好，继续忙碌工作。拜登又对未能出席公开活动致电参议员海西、众议员卡特赖特和斯克兰顿市长科格内蒂表示抱歉。天气方面，预测阳光充沛，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周末至下星期初天晴，市区气温可达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随后几日仍然酷热。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雅山花园有交通意外，一带开始挤塞，龙尾接近狮隧口。重复多次，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雅山花园有交通意外，龙尾接近狮隧口。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嘅交通系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

英格蘭咧就面對住奪標嘅大熱門啊西班牙，咁下半場落後一球之後咧，哎呀，最終戰勝啊！去到咧就係加時嘅時間咧就戲劇性啊出線，咁啊能夠擊敗大熱門嘅西班牙咧，咁啊梗係好啦。因為英格蘭咧其實無論係即係男子足球定女子足球咧，都幾容易俾人哋一個感覺就係永遠都係埋門一腳就爭少少嘅。 但係今次搞得掂啦， 今次把握到 喎，差嘅好似，即係睇翻啲世界排名嘅，德國就最勁抽嘅，瑞典都唔差嚇。咁啊，英格蘭出線咧有機會對瑞典同埋比利時啊嘅勝方啦。咁啊23號即係聽日嘅凌晨3點就有呢場比賽睇啦。 哇！呢啲真係要睇啊！咁啊，除咗講緊啲足球之外啦，咁啊當然篤嘅啫咩？劍擊喎、劍擊啊都要睇啦，咁啊可能大家喺新聞嘅時候咧都有留意到啦，咁啊花劍方面啦，咁啊首先張家朗啊自己喺個人賽嗰度攞咗個銅牌啦，不過睇翻咧呢個銅牌咧絕對係得來不易啊，咁啊雖然咧就張家朗就奧運金牌啦， 你見我突然間殺出嚟， 係啦， 好勁啊！ 你突然之間一劍咁飛出嚟，我 連追六分哦、 啊，係啊， 真係好犀利啊， 逆轉勝啊， 係啊， 呢啲咪香港精神啊， 啱啦，嗱、 你睇下崔浩然都仲有打噶，突然是打到一半咧，跟住佢讀書定做 marketing 啊嘛，跟住再出翻嚟打嘛，係咪先？ 崔浩然好嘢喎， 幾靚仔係咪 keep 到係咪？ 就算睇翻今朝嘅報章咧。崔浩然嗰個版面仲大過張家朗喎， 花美男啊嘛， 花美男真係名不虛傳喎、 啊，攞牌還攞牌，靚仔還靚仔，冇 錯啦。你讀完可唔可以借俾我睇 啊？可以， 我都要欣賞一下啲圖。 皮膚好好啊， 同性三分親啊嘛，你同佢 係啊係， 梗係啦，你咁都忘記咗。 尖一個邊先， 再遠啲啊！ 係啦，喂，不過睇翻咧，張家朗佢喺呢個銅牌嗰度攞咗嘅時候咧，其實叫擊敗張家朗嘅咧就係一位意大利嘅新星啊！咁喺東京奧運之後咧，其實都係極速彈起啊！咁啊，佢身高都194cm 高嘅，咁啊，可能即係大家打法咧就一定係噶啦，劍擊手都互相研究。咁啊，每一個人咧對於自己嗰個嘅攻擊啊或者防備咧，總係有一個偏好嘅，即係正如射十二碼啫嘛。其實守門員咧都要背 data 嘅，即係正如可能你咁啱你前面嗰個係 C 朗、美斯，咁佢哋大概有幾多 percent 會射左邊，幾多 percent 射右邊啊？射之前有冇小動作啊？呢啲咧其實真係好似睇電影咁，你真係要背啊！ 係數據嚟嘅。其實依家有陣時有啲大賽咧，個熒幕都會顯示話，譬如亂啦吧，加比爾治西斯啊射親十二碼咧，佢通常射左下角嘅機率有70%，射中間咧就有10%，另外就係20%。咁當然守門員唔可以即時 read 到呢個資料啦。不过呢我睇过咁多次呢，通常佢开 70% 射嗰个位 都系嗰个位， 都唔射嗰个位， 都唔射咁衰呀， 俾你估到你最食 仲系球星系咪先？ 不过射十二码有阵时睇到啲球员咧射嘅时候都有自己几多唔同嘅板斧嘅，有啲咧就中意可能跑远啲啦，有啲咧就可能先跑左，跟住后跑右，跟住令到个龙门咧就谂住系即系头晕眼花啊咁样，咁啊总之就吓嗱、背数据啦，呢、這个时候就要好啦。咁啊讲翻剑击啦。咁啊，港队嘅剑击队咧，咁啊，亦都会喺埃及开罗嗰度咧，咁啊，再转呢一个嘅团体，有呢个团体赛啦。咁啊，拍档咧，亦都咧就系世界排名第8嘅蔡俊贤啦。咁啊，特别咧亦都见得到咧就系猛将崔浩然头先讲过啦。咁啊，亦都即系报章形容就系奇兵添啊吓。咁啊，我就梗系希望。再下一城啦，男子花劍又或者係女子重劍啊，咩劍都好啦，總之港隊攞多啲成績啊，最緊要啊。 係咁啊，冇錯啊。睇轉個角度睇下啲波啦，咁啊足球嘅賽事咧，禮拜六日都仲有嘅，咁啊都係多少少都係啲越早聯賽啊嚇，繼續踢緊，譬如日月啊、德月啊、比利時甲早聯賽啊開咗啦，挪威超啊、瑞典超啊嗰啲啊開咗，即係北歐多少少噶就開咗波先，因為。比較天氣上冇咁熱，不過講真，天氣都好影響球員嘅心情同埋發揮。歐洲咧熱浪啊，好多地方，譬如講緊蘇格蘭啊，同埋英格蘭咧一啲叫做邊啲嘅地方咧，其實咧山火一山火燒足7日，跟住咧嗰啲熱度咧係直情咧南特啊，法國嘅南特咧42度， 係啊， 42度幾真係好誇張啊！喺歐洲即係你諗下我哋依家。而家氣温啊，香港29度啦， 我哋都 天氣警告都 熱，我哋都辛苦啦。 係啦，當然你一定會有嗰個説法話，唔係啊，歐洲40幾度，冇香港30幾度咁熱啊。你試下，你試下歐洲40幾度啊，你覺得會唔會？即係佢都係熱。不過另一種熱，你當然你依家出去都係陽光明， 同埋佢哋嗰啲熱咧，即係譬如講 爽啲 英國咁樣啦。我唔係想講爽啲啊，其實佢哋熱起上嚟，佢好多 地方咧係冇冷氣 嘅，係啊，佢哋慣咗凍啊嘛，其實好多時候。 所以香港咧，即係叫香港人咧，如果喺唔同地方嘅時候，未必能夠咁快適應到。喂，熱嘅時候點解佢哋會成日去嗰啲噴泉啊、 沙灘 啊？ 因為冇冷氣啊嘛， 即係同我哋香港唔同咯。我哋一熱，衝入個商場嗰度先，咁樣涼一涼先。 係啊， 但係佢哋個超級市場係都熱到啲朱古力都融。 佢哋個商超級市場就唯有去冬季嗰格啦。 係啦， 係啦， 佢哋冬季都未必凍添喎，玩下手嗱，即係小白講得好啱。我有個朋友咧就移民咗去德國，佢話咧當地人咧，即係佢想揾部冷氣買咧，佢買唔到啊。佢話當地人咧，佢住嗰個區域咧，其實咧近呢幾年咧先興裝冷氣咋、 嗯， 有啲人咧喺當地居民住咗30几40年咧，從來冇冷氣 嘅，係啊， 冇冷氣呢個產品喺屋企 啊，需要啊嘛，佢哋嗰陣時覺得。所以就算而家買到咧，可能啲匹數都唔夠勁。 係啊，可以一匹嘅， 即係完全我哋想象唔到。例如我喺德國有個親戚嘅，我表哥表弟咧係係啊德國人咁樣。咁但係好嘢喎，佢哋咧都係冇冷氣，但係佢哋嗰個暖爐咧仲係嗰啲燒柴嗰啲嚟，即係好靚嘅，即係好典雅嗰只嚟嘅。咁你有陣時譬如冬天咁，佢哋成日都會話你去邊啊？我要出去劈柴啊，或者唔劈柴就買啲柴翻嚟，因為如果唔係就好凍啊，因為佢啲暖氣咧。就烧完柴就成屋暖嘅， 系啊。 咁但系你个夏天嘅时候热咧，有阵时真系要忍忍啦。 系啊，同埋你讲到冷气咧，即系多讲几句啊。我有啲朋友都移民咗去欧洲啦，大家都知道啦，即系身边成有人移民咗啊。咁跟住去到当地咧，话想买翻部日本冷气咧，冇啊，冇乜日本嘢卖啊。因为咧，即系特别系英国啊。真係少啲啊！日本，你唔好以為香港咁樣啊！我落去樓下嗰間 電器鋪啊， 電器鋪就算屋邨嘅電器鋪都可以好多部嗰啲日本冷氣啊，俾你揀 多選擇嘅。 你冇啊，你冇得揀啊，同埋冇得揀之餘仲好貴啊！呢一樣嘢咁啊，呢個都係考量之地啦。 再加上而家譬如歐洲電費越嚟越貴啊，即係俄羅斯汽油嘅問題係咪先？天然氣嗰個問題咁，所以佢哋你要佢裝，其實佢哋。装咗唔舍得用啊，电费贵啊， 系啊，咁所以呢啲都考量之列啦。啊，转个角度讲下啲欧洲波啦，咁啊，阿仙奴就继续烧钱啦吓，咁啊，即系会签埋呢个新增高啦，咁啊，即系呢个曼联嘅逆风啊吓，咁啊，逆位，咁啊，今季咧用咗11亿，11亿港纸，咁啊，大概1.2亿， 系咪签咗个新嘅巴西前锋系嘛？ 系啊，签咗好多人啊，锐意改革啊，讲又咁讲啊，咁啊，冠绝欧洲嘅用钱方面 有 用钱方面冠绝欧洲， 咁又回报先得噶。俾几个奖杯嚟望一望啊，好唔好啊？ 嗱，通常咧，即系评论系咁样噶。通常如果你话用完钱咧，咁跟住交到成绩啦，咁大家会称赞阿迪达先啦。第二阿仙奴嘅球迷就会出嚟讲话，哇，应使得使啊，真系好啊，即系有眼光啊，收购啊，咁样啦。咁嗱咧，如果咧叫做大花同咗咧，但系冇回报咧。咁啊，佢都聞到魷魚香噶啦， 咁就聞粉啦，真係。 係啦，唔係直情check聞到炒魷魚嘅香味， 真係。 好啦，咁啊，頭先都講啦，德國嘅球員啦，講埋夏蘭特啦，咁啊，上屆咧英超嘅盟主啦，曼城啦，咁啊去踢熱身賽，咁啊2-1咧險勝啊呢個墨西哥嘅球隊咧 CF 阿美尼亞啦，咁啊藍月亮咧三位新兵啊都悉數亮相嘅，咁啊但係咧萬眾期待嘅夏蘭特咧就坐咗全場。 哎呀，點解咧？ 唔知啊，可能 佢體檢都過咗㗎啦。 可能唔俾墨西哥啲朋友睇佢踢波，惊佢转会啊！即系中意啲墨西哥嗰啲美女咧， 都签咗啦。系咪惊佢受伤啊？ 应该唔会。其实咧，呢啲赛前热身赛咧，我都睇好多噶。譬如之前睇 车路士甩碌喎， 系啊，车路士啊甩碌，唔系咁佢哋都有攰噶嘛。佢哋呢表演赛都系咁踢噶，即系你好似譬如阿仙奴咁样踢完新加坡嗰几场波啊，跟住又飞咗去美国啦。 嗯。 去踢奥兰多城啦，飞去奥兰多，跟住你譬如讲緊拜仁呢又去咗美国踢波去踢华盛顿联啦。 嗯。 咁呢啲其实你飞嚟飞去都攰嘅，又有时差呢，同埋讲真即係旧时呢就俾你唞鼠㗎嘛。 啊、 即係佢哋都係打工仔。 係啊。 你都係打工仔我都係。 而家呢佢哋边有啊你唞鼠嗰陣时候。仲要去亞洲嗰度踢波， 即系边个唔想礼拜五 Happy Friday 放假？即系我都想喺收音机旁边听你哋做节目，而我系放假嘅，而我系放假，即系想同埋做系两件事嚟噶嘛？即系球员都好想放假噶， 你而家冇睇到啲球員咧去加勒比海啊，或者去啲法國南部小島度假嗰啲 少咗、 啊。通常咧啲球員會同佢嘅 model 女朋友去度假，跟住有啲報紙會影噶嘛。 冇啊，冇睇 過。出海嗰啲相咧，係嘛？ 同埋而家咧好多嘅領隊咧，佢哋領軍嘅時候咧就 set 多咗好多 rule， 係啊， 即係話你食物方面控制嚴謹咗啦。咁啊，同埋佢哋嗰啲私人時間咧，其實都控制多咗。 係啊， 即係又唔俾佢帶花童又好啊，或者又唔俾佢出。边系咁又识女仔啊，唔准落 club 啊，呢啲其实好多咧条文都写咗。 系咁啊，呢啲都系考量之嚟啦。嗱，最后跟进埋呢个啦，咁啊，港队6-0输咗俾日本队啦。咁啊，日本队就第一佢就出 full team 啦，全个J 一嘅阵容啦，都好劲。你即系小白都熟 J 一啲球员，譬如铁板太斗啊嗰啲，全部悉数出晒。 佢哋本身讲到明嘅，今次佢哋都会用翻 不留手啊， 系啊，不留手啊，用翻即系J 一嘅球员去到试脚啊，又成啊咁样。 6-0啊，赚下经验啦。咁啊，安永佳。佳佳又一脸无奈啦，冇办法，真系有距离嘅，即系你唔能够同亚洲一哥或者亚洲二哥啦，即系嚟紧对南韩嘅赛事啦。其实南韩都系硬仗嚟嘅， 系啊， 绝对唔容易。虽然冇出孙兴敏啦，但其实佢本身南韩现役踢紧全北汽车啊，或者踢紧 FC 首尔嗰啲球员咧。都是高兩三班嘅， 咪好頑強啊！即係南韓或者佢韓國嗰啲球員咧，其實佢哋遇到逆境嘅時候，佢哋一樣係可以好順利打到呢個逆境波。 咁 好容易激勵咗佢哋嗰個鬥志啊！ 係啊，咁睇下香港嘅第一啦，要改善嘅就係身體質素啦。即係呢個係你話南韓嘅球員嘅訓練系統，同埋日本球員嘅訓練系統，同香港真係有唔同嘅。咁啊，體能拍得上咧，就可能輸少啲。咁啊，睇下領隊啦，安立神啦，可唔可以帶領港隊咧更加好嘅？一个成绩或者更接近世界舞台多一步啦，咁啊呢个咧继续为到香港队加油。 时间嚟到早上7:53啊，听过有 Avril Lavigne 嘅 Breakaway。 早晨啊，早晨啊，而家听紧嘅系晨光第一线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啊，直播室有梁明忠、Kitty 崔杰彤同埋阿 O 都喺度嘅。 系啦，咁啊，之前咧同大家介绍过，其实香港咧都开咗一啲超级市场啦，专系售卖一啲咧将近。到嗰個最佳食用日期或者最佳使用日期嘅一啲產品啊食品咁樣啦，會平啲啦。咁自己就即係承擔翻個風險，你自己去衡量啦。即係佢就話咗俾你聽，嗰個日期就係咁多噶啦。咁你諗下自己會唔會即係好快就真係可以用咗佢或者食咗佢，咁而對你自己係冇影響嘅咁樣啦。咁通常好多浪費咧就咁樣造成，所以先有呢一啲嘅鋪頭應運而生啊嘛。咁最近咧就見到原來一间英国嘅百货啦，叫做其实香港都有佢哋嘅门市嘅，咁亦都宣布公司计划咧旗下移除佢旗下超市300款蔬果嘅最佳食用日期嘅标签，就去减少呢一个食物嘅浪费，咁就由消费者咧自己去到判断食物系唔系啱食用，咁有关呢个计划咧，其实今个礼拜咧就会推出噶啦。 呢个计划咧，我听咗一年嘅，我记得一年之前咧有啲美國或者加拿大嘅企業啦，其實都諗緊呢樣嘢。其實你用嗰、那個標籤去標咧，其實有陣時候會預早咗啊。 係係， 但係 咧，一定 係即係佢自己商人就會覺得，即係撇清。咁我寧願你預早少少好過，到時有事揾我。 佢依家都係撇清，但係將個責任咧俾翻消費者嘅肉眼去觀察。 但係成件事係幾有趣啊！即係成件事啦，最初係冇噶嘛。最初嘅時候係冇呢啲食物標籤㗎嘛， 是 大家睇啦。跟住咧就話：喂，唔係、哦，我睇唔到，唔知道你會唔會過期、哦，所以咧先加呢個標籤，寫埋個日期喺度俾你啦。咁而家咧又話：喂，都係你靠翻自己隻眼啦，掹翻個標籤走。咁咪即係成件事翻翻轉頭， 係啊係啊， 係咁啊，因為咧發現所有嘢咧，即係好似個銀仔咁，有兩面，即係可能啱啱未有呢樣嘢，要有嘅時候就係、是、會唔會有人係黑心買一啲過期嘅嘢，或者啲消費者唔知道，咁一路食一路食咧，就食到佢過咗期都唔知啦，咁樣咁就衍生咗呢一樣嘢。 咁即係我要推算到咧，如果係再隔得十零廿年咧，跟住就話喂都唔係、哦， 都真係有嚟嘅，又要要翻、啊， 你帶個標籤你先咁。 不过我自己又觉得咧，即系时代会进步嘅，即系可能佢移除咗呢一样嘢，亦都有其他嘢会教到你去观察啦。即系可能之前大家一啲教育未必咁好，或者知识咁好，或者咁容易去将嗰个信息传开去嘅时候咧，就需要有呢啲嘢帮手。咁但系你随住时代转变，即系嗰个 system 一路变嘅时候咧，我哋个人都一路变噶嘛。即系无论系资讯啊，或者你嘅知识层面都会变噶嘛。咁可能都会帮到手嘅。咁当然啦，而家佢推出呢一个嘅计划就梗系因为太多嗰啲嘅浪费啦，系啦，咁佢有讲嘅，佢话英国咧家庭每一年浪费嘅食物咧系多达660万吨嘅，咁个重量咧系相当于55万架双层巴士以及44万只大笨象嘅， 哇，夸张， 系啦，咁你又估唔估到最即系咁多种食物里边咧，英国人最常抌嘅系边一种食物咧？ 鸡蛋。 唔系，鸡蛋可能太好快可以清咗佢。 牛奶， 牛奶咧都占系头嗰几位嘅，系啦， 可能系沙律菜嗰啲，我估计。 唔系沙律菜，而系马铃薯，即系呢个薯仔，可能见到佢有标牙。 发芽， 因为发芽就妈咪教中毒啊，会 系啊， 真系惨啊！我屋企都试过有一两次咧，买马铃薯翻去整薯仔鸡翼咧，咁你一两公婆食唔晒啦，咁你留一个啦，谂住唔知做咩。跟住就抌咯，我都試過，真係好難搞。 我哋呢啲咧屋村大嗰啲好枝坑色劍噶嘛，即係我阿媽教我嗱，月餅個皮咧發咗毛都仲可以食，批咗個皮佢， 即係好似等於年糕發毛，有意頭啊， 批咗個皮啊，咁就得噶啦嘛。但係咧佢都話咯，如果嗰啲馬鈴薯發咗芽咧。一定要成個 打唔掂， 係啊， 係同埋你諗下佢哋賣嗰方式都係啊，未必好似我哋街市咁樣可以一隻一隻買，或者一份一份兩三隻。通常咧，你真係去嗰啲大型啲嘅超級市場或者外國嘅超級，佢一袋噶，一袋咧可能有十隻八隻咁樣啦。咁當然可能佢哋嗰個食用方式又會 食薯蓉啊， 會多啲嘅。咁但係始終你好飽肚啊嘛，呢樣嘢即係唔係你話好似雞蛋咁啊，仲有兩隻啊食埋佢啦咁樣，即係你做兩隻薯仔啊食埋佢啦，一餐 嘅。 個主，我哋即係譬如中國人嘅主餐就係米飯啊嘛，佢哋嘅主餐可能即係 薯 仔 啊，係啊，咁可能會買多咗、嗯。而其次咧就有麵包啦，同埋頭先阿鐘哥講嘅牛奶啦，哦、都係嘅。咁所以為咗減低呢個食物浪費咧，呢一間嘅超市百貨公司咧，就喺今個禮拜內咧就移除咗超過300款呢啲蔬果嘅最佳食用日期標籤。其實咧，我覺得我人。即系睇得多呢啲新聞咧，自己都有啲變化。以前咧、嗯，我真係好驚嘅，即係一到咧我就劈噶啦。咁真係會有浪費，因為佢講咗俾你聽啊嘛。咁佢唔負責噶啦嘛。咁但係而家睇多咗呢啲新聞嘅時候，就發現其實你都可以靠自己嘅一啲常識啦、嗯嗯，或者你自己嘅經驗啦，去到判斷。過咗十日八日，或者某一啲嘅產品過咗兩個禮拜，係咪都仲可以食用呢？ 係嘅，問題就喺呢度啦。你都話要用個常識啊嘛，但係經歷咗過去嗰、那個 係啊，common sense is not common。 叫你戴口罩，你又唔戴口罩咁樣，係咪？ 仲要話過去廿幾年咧，不斷都係有呢啲標籤噶嘛。咁我哋嘅常識就係、是、就睇、是、個標籤咯。咁我哋點識得佢揀邊啲係壞，邊啲係就嚟壞，邊啲係已經壞咗咧？ 鐘哥都講得啱啊！ 冇咗個常識。 再加多一樣嘢就係、是，依家咁多個都係 organic 嗰啲菜咧，其實佢哋少防腐劑噶嘛，佢哋更加快壞。咁所以就唉，即係呢個兩刃刀啦，變咗。即係好似又幫到手，又幫唔到手，又幫到手，又幫唔到手。 可能要推舉屋企一個比較最有常識嘅人咧，去到幫手買，你去聞下，你去摸下，你去睇下，你去捏下咁樣，咁買啲最好嘅嘢翻嚟啦。好，時間嚟到早上嘅八點鐘啦。 過電話同視像會議，參加原定喺白宮召開嘅會議。白宫会每日更新总统的健康状况。另外，副总统贺锦丽对新冠病毒检测是呈阴性。欧洲央行决定加息 0.5 厘，是11年来首次加息。存款利率升至零，结束负利率。央行又同意推出存到保护工具，即是新的资产购买计划，将会购入高负债成员国的债券，以协助控制借贷成本，避免货币政策碎片化。央行总裁拉加德说，通胀前景明显恶化，管理委员会亦都一致支持要避免政策碎片化，同意在政策上迈开更大步伐。他說食品和能源成本上升以及工資增加，預計不利的高通脹仍然會持續一段時間。歐洲央行未有為9月政策會議的利率走勢提供指引，即是說進一步加息是適當的做法，會視乎每次會議情況作出決定。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9，日元137.22，瑞士法郎0.967，加元1.289，人民币6.768，英镑对美元1.199，欧元对美元1.022，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624。日经平均指数报27,771点，跌31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17.44美元，卖出1,717.97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预测本港地区阳光充沛，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周末同下星期初天晴，市区气温可达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随后几日仍然酷热。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假山花园，咁而家龙尾排到星河名居啊。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假山花园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星河名居。较早前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对出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喺4分钟前咧就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马场对出。就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啦，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咁仲有车龙排到去马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 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華都花園一段慢車，龍尾就在元朗公路近福鄉村。另外葵涌的大白田街由於有水管急收，大白田街來回方向近住球錦秋中學對出部分行車線封閉，而一帶就車多。窩打老道去返沙田方向近住歌和老街呢，由於有水管急收封咗慢線，咁而家窩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歌和老街一段呢都係慢車。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黃竹坑道香港仔工業學校深水灣。最後食安仔提提你，食得太甜變肥又影響牙齒健康，小甜酒甜就係健康之選。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香港仔石排湾村、碧朗楼、筲箕湾、东骏苑、金骏阁、鲗鱼涌、英皇道、1048号益发大厦、上水天平村、天怡楼、将军路、雍明苑、泽明阁、大埔运头塘村、运亨楼、香港仔华贵村、华孝楼、观塘安泰村、景泰楼、大埔太和村、喜和楼、上水太平村、平静楼、东涌日东二村、顺日楼、牛头角乐华南村、安华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国剧八三零呈现《特战荣耀》，杨洋、李一桐领衔主演。 蒋露霞饰演的郭少少是一名拥有高超技能的追击手女兵，性格独立，敢做敢当，更加是一名巾帼不让须眉的强兵。进入军营之后，就视燕破岳为最大的对手。 国剧八三零特战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他除了是一位歌手、一位创作人之外，近排更加是一对流行组合 The Lemon Ones 里面的一位主音人马。他自己的这首新歌也是近排很多人留意，留意这个新专的名字 Sophia Nyberg 有这首 Fool。唱我啦，有少少懒洋洋嘅感觉啊，留意呢个名字 Sophia Nyberg 呢个礼拜我哋推介嘅作品 Fool。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医生，医生啊， 医生啊， 你有病，你又有唔妥啊？想知而家搞边科？一於睇電視遊戲節目醫家搞邊科啦， 係醫生嗰個醫啊！ 我鄭丹瑞每集都會邀請好多名人嘉賓上嚟玩下遊戲，從中踢爆坊間好多醫學謬誤，等大家知道正確嘅醫療信息。醫家搞邊科，星期六晚八點半，港台電視三十一。 财经第一线。 8:12 ，Kitty 同钟哥请我哋嘉宾出场啦。有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早晨， 早晨 Dicky， 早晨啊 ，Kitty 钟哥哦， 系星期五系愉快、哦，咁我见到美股愉快，咁我先祝Dicky 都系 Happy Friday 先啦、 啊，大家都系啊。 希望今日可唔可以？ 咗阿钟哥，唔好意思，系三位都喺度。 系啊，但系我想话Dicky 今日个市况可唔可以睇翻好少少啊？你觉得 系星期五愉快先啦吓，头先都咁讲啦。星期五个市况可唔可以睇翻好少少？我都希望啦。寻日咧，因为咧个港股咧就成交就上翻去1000亿，但系咧个市就跌嘅。咁但系咧个美国股市咧，寻晚咧就系威系细个，个道指咧系即系差唔多去到即系全日最高位收市。嗱、但系咧我哋唔可以净系睇收市嗰一刻嘅。我哋要睇埋幾時呢，係睇埋收市之後發生嘅事嘅。好，咁啊幾樣嘢真係都要好快咁同大家講下。第一呢，就大新聞呢，就一定係呢一個啦，就係財金市場呢，就歐洲央行終於加息啦。咁而呢一個加息嘅幅度同速度呢，亦都比預期係大，因為呢今次係一加加半厘，咁就指標利率呢由-0.5% 呢變成零。咁而呢樣嘢呢亦都係即係11年嚟首次一個咁大嘅加息幅度。因為本身諗住歐央行慢慢嚟呢25个点子咁樣逐啲逐啲咁加啦。咁點知呢一次過呢佢亦都加咗半厘，咁呢個加幅呢比預期大嘅。咁不過佢都話即係會有另外一啲嘅即係買債嘅政策嘅工具，因為始終即係歐元區好多個國家㗎嘛，即係唔係各個國家而家喺呢一刻都可以即係支持得到佢一下子呢就真係加息半厘㗎嘛，因為即係債券嘅知識啊各樣嘢呢都會即係有咗立竿見影嘅效果，即係簡單啲講啦，即係都會即時抽高啦，借貸成本都會上漲啦，即係呢啲咁樣啦嚇。咁喺呢個財金界以外嘅消息咧，咁當然就係美國總統拜登就確診呢個 COVID 啦，即係呢一個即係新冠病毒啦。咁但係咧就暫時佢話嗰個症狀輕微嘅咁樣。咁但係咧你話即係對於個金融市場又有啲乜嘢影響咧？咁除咗頭先講嗰兩個事咧，有件事就真係要講，因為咧我過去都經常都講嘅業績咧。把雙刃劍，咁好，咁當然咧就股價就可能利好啦。咁但係亦都過去有講過就係、是，萬一有啲公司業績唔好咧，佢個股價可以一跌咧，就唔係1-2%，幾個 percent 一跌咧係2-3%咁樣。咁過去我哋唔係未見過呢啲情況嘅，但係今次業績公布高峰期咧，其實就比較少一啲見到啲大型企業咧入出成績表咧，係可以用即係散曬嚟形容。咁但係終於有一隻啦，就係呢個 Snap 啦。咁當然啦 ，Snap 咁啊，如果你話比較年輕啲嘅朋友，可能就會用佢呢一個平台嘅軟件啦。咁但係無論如何點都好啦，咁啊業績就唔對版，咁所以咧收市後競價時段，即係收市後交易時段咧。就跌咗成20%+啊！而家一刻都跌20%+，咁啊，亦都因為咁咧，就令到個美股個期貨咧，特別 Nasdaq 咧，就有啲壓力嘅。咁即係話，係尋晚係升得好地地嘅，但係咧嚟緊美股個期貨跌咧，亦都可能意味住咧，星期五嘅美股咧，特別係 Nasdaq 咧，即係啲新經濟股咧，尤其是因為佢係即係新經濟股啦，咁佢跌咧就會拖累咗其他啲同類啦，咁樣。咁所以咧就可能即係對於香港個股市嚟講咧，即係美國股市尋晚升咧，就未必話會帶嚟一個好大嘅刺激嘅作用，因為大家會驚今晚會跌，特別係咧啲科技股，咁同埋啲科技股呢排咧係特別飆青嘅，咁但係因為啊 Snap 嘅業績係差，股價暴跌咧，咁啊令到大家又驚驚，咁所以咧即係今日咧就。香港啲新經濟股又如何呢？咁我諗又唔係可以完全作直接嘅比較嘅，因為而家香港嗰啲新經濟股仍然都等待緊啊！即中美兩國喺呢一個即係所謂嘅即係博弈嘅關係裏面，例如之前嘅除牌名單有冇啲放鬆嘅空間呢？咁呢個係第一點啦。咁第二呢就話好似滴滴咁啦，好啦，要罰啦，即係好似呢個阿里咁係要俾人罰一個巨額嘅罰款。咁但係都係嗰句咯，即係如果你話可以俾人罰。 咁亦都可以交得到罰款，咁起碼就即係呢件事就叫告一段落，就唔需要話再有啲陰霾喺度，即係叫做係影響住成個即係佢嘅發展啊、氣氛啊，以至到自己嘅股價表現。咁所以就反而即係交咗罰款，我覺得對於啲內地嘅新經濟股嚟講，未必係壞事嚟，即係會覺得哦。呢間一路都係即係眾矢之的，一路咧都係一個風眼裏面。咁原來哦就係咁樣啦，罰咁多啦，咁係咁多啦，咁應該冇事啦。咁呢個就可能會反而調翻轉係利好翻即係本港上市嘅一啲內地嘅新經濟股嘅。咁啊，此消彼長咁啊，最後答下 O 嘅問題。咁我好翻啲咧，咁我諗嗱，應該咁講即係。美股跌嘅原因佢有佢嘅原因嘅，所以今日我諗即係琴日咁樣跌完之後，今日彈返少少都合理嘅。 嗯，但正話阿 Dicky 講到睇下啲股價表現，我即刻望到隻友邦呢都跌咗成五、哦、差唔多5% 喎。咁同埋呢就其他啲券商呢都好似咦想降佢嘅目標價喎，到底係點樣呢？ 一日跌咁多，其實隻友邦都真係跌得唔係少啊！個幅度頭先阿鍾哥都講，即係一日半成，即係佢唔係啲以往波動性好大嘅資嘅成分股嚟噶嘛。咁仲有過去呢段時間咧，其實佢哋都係有一啲回購嘅操作嘅。咁其實講廿一號即係啱啱琴日咁同繼續咧喺個市場度回購嘅，又買咗1億6000多萬。咁但係問題就係咁樣啦，即係繼續喺個市場度回購咧。個股價表現都跌，咁呢個反映咗啲咩呢？咁呢個有少少即係無奈嘅，就係、是可能啲券商對佢未來嘅睇法會有少少改變啦。咁話曬呀，即係喺而家呢一刻你話即係講到內地幾時通關啊？香港嘅即係話即係特別係即係話往返內地幾時可以即係做得好啲呢？咁呢個都會對於佢哋嘅即係新業務咧，有個即係比較大嘅影響嘅。咁即係特別係即係內地嘅業務咧，嗰、那個業績咧以至到利潤咧，都可能會有個即係比較大啲嘅壓力啦。咁走勢就真係麻麻地啦，都叫做略略跌穿咗個上升通道，即係近期一個短期嘅反彈上升通道同埋即係50天線。不過咁跌到落嚟，而家呢一刻睇下有冇機會又定一定先啦嚇。因為話曬即係就算啲券商話下調啲。佢嘅評級又好，目標價又好咧，咁其實有啲個目標價下調咗之後咧，都仍然比而家都有個比較即高嘅日價嘅，即係仲係高過而家嘅。咁啊，唯有就扯戰扯走啦。即係如果你話喺而家呢刻買咗個別啲個股咧，大家都要知道，真係嗰個市場嘅氣氛咧，喺某一啲事件出現嘅時間，令到佢哋個股嘅股價波動性咧，可能會比過往大咧。呢個都係要大家要接受咯嚇。 嗯，最後短短地咧問埋阿 Dicky 嗰只 Tesla 啦，之前 Dicky 都有同我哋睇下佢嗰個季績啦，咁啊見到都勝預期嘅，咁佢個股價都有升嘅。咁啊，尋日都見到有個消息咧，就話哦，原來佢又賣走咗75% 嘅比特幣咧，蝕咗36億喎。咁 虛幣輸錢， 係啦， 做車賺錢。 而家點樣睇咧 ，Dicky 呢只？ 其實咁即係話佢15億美金買，佢而家賣咗7.5%，攞翻9億幾。咁大家一條好簡單嘅數學嚟嘅啫，即係成件事上高咧，照道理佢都要 high 㗎啦，而家輸錢嗰個 high 係，即係廣東話嘅形容詞嚟嘅啫。咁但係咧，你話對於佢喺以個業績嚟講，咁大家就會覺得OK 嘅，即係。賣車雖然嗰個即係毛利率都跌緊，咁但係咧，你問我長期我睇唔睇好好呢間公司咧？我長期我就唔睇好噶啦，因為我好怕啲上市公司嗰啲領導人咧，即係出爾反爾啊，彈出彈入啊，朝令夕改啊，今日又同聽日又唔同，呢、這個就第一點我好怕嘅。第二咧就係佢個市值咧，即係簡單啲講，即係如果你話講到賣電動車，基本上而家間間。汽車生產商都賣緊電動車㗎喇，連全從來都唔會諗住電動車嗰啲嘅，例如啲超級跑車生產商，例如美國上市嘅 Race 啦，即係 Ferrari 啦，法拉利嘅，佢都話即係去到2030，佢哋都會70%嘅車咧都係混合動力同埋電動㗎啦，即係已經係全部。所有汽車生產商都具備呢個能力，甚至乎有個別，例如寶馬根本已經賣得好好嘅電動車，即係訂到即係接訂單接到唔停手。咁即係其實佢嘅優勢一路都係即係慢慢一路係完全係消失，但係佢個市值咧係差唔多頭先我講啲車廠可能係兩三間加埋再成10咁樣喎。咁所以我覺得即係簡單一句，我仍然覺得佢個估值係高咯嚇，無論個車賣得幾多價都好。 好，今日同 Dicky 講住咁多先啦，今日有個環節要緊接出啊，因為唔該曬 Dicky，Happy Friday，Happy Friday，拜拜。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7月22日是一年的第203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162日。1894年7月22号由当时的巴黎报纸《小日报》组织从巴黎至鲁昂，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场竞技性赛车比赛。正式举行比赛之前4日举行车辆展览和资格赛，吸引大量观众。赛事之后演变成考验车辆和车手的耐力测试。由于当时比赛在开放公路上进行，以致造成车手和观众死亡的意外事故频频发生。汽车大赛演变为现代的格兰披治大赛车，或称为大奖赛赛车，再演变为方程式赛车。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亦被称为大奖赛。7月22号出生的朋友不喜欢安稳地在一个岗位上工作，感情起伏不定，拥有追求成功的强烈意志，有勇气大步向前，经常忽略自己的缺点。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参与破纪录的赛事是不是配合你性格的特质？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速度越快，身边的景物流逝得更快，我们会不会更容易错失身边的事物？ 贸发局热线 TB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朝早晨光第一线 TDC Hotline 私分继续喺度啊！香港贸发局咧就将会举办全新嘅纸上购物节，由下星期五啊7月29号开始咧，一连四日喺湾仔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嗰度举行噶噃。今日我哋好高兴请嚟香港贸发局市场推广及买家事务副总监李家伟先生 Baron 咧，就为大家介绍下购物节嘅亮点噶噃。早晨 Baron， 早晨啊，私分。咁啊，今次全新嘅贸发局纸上购物节咧，系汇聚咗超过540间参展。设有六大的主题展区，同时都有多个的展团带来不少的特色产品，包括有香港人撑香港品牌的展团，他们会呈现多款的家品、珠宝、乐龄产品和美食，亦都有 D-Lab 原创设计产品区，他们就会带来一些具特色饰物、绘本等等，就是可以在现场买的，还可以帮衬他们的动画制作服务，再加上有香港家私装饰厂商总会、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以及是香港名牌会水等等，他们亦都提供各式各样的日用品、家具、电器和清洁用品给大家选购的。 购物节有这么多特色产品，不如 Baron 都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的心水美食先。 好啊，现在天气这么热，展览里面就有一款来自日本京都的果味气泡清酒，还有齐苹果、柚子和青柠三款口味。而送走的食物大家就可以考虑一下香港制造的一款椒盐核桃，或者是用台湾猪肉和香菇制造的贡丸。而想飲食健康一点就可以买来自日本丹波的黑豆茶，这个黑豆茶是采用无基因改造，日本最顶级的丹波黑豆去做的，就是很好的保健飲品来的。同时亦都有健康人士首选的一款南非国宝茶，这种茶是不含咖啡因、草酸和茶碱的，咁仲有好丰富嘅抗氧化成分，啊，仲有9种嘅微量元素同埋维他命，咁啊十分之健康嘅。仲有另外几个嘅展馆啦，咁好似 BNFC 香港飲食联盟啦、港九罐头洋酒伙食行商会联城南北行公所，同埋咧香港酒业总会、香港酒类行业协会同埋香港韩人商工会嘅展馆咧，可以俾大家咧选购多款嘅美酒佳肴，等大家可以去发掘多啲唔同嘅产品嘅。 咁其实咧食完嘢啊，就梗系做埋清洁，跟住先再休息啦。阿 Baron 啊，唔知有冇啲咩特色产品可以介绍俾大家咁咧？ 诶，当然有啦。咁如果想快速啲咧去消毒家居咧，展览里边咧亦都有一款咧就系日本专利技术嘅无线电动嘅高压喷雾枪咧就啱晒啦。咁因为呢个喷雾枪咧嗰个机身系好轻巧嘅，可以咧系喷出500微米嘅分子消毒喷雾，咁咧就可以深层净化多种嘅环境啦，同埋消除埋气味嘅。咁另外咧有一款咧系用 咗 NASA 美國太空總署技術嘅一個變體式離子空氣清新機。咁咧呢個清新機每秒咧可以產生咧120万亿個離子咧，可以去抵禦一啲病毒啊、細菌啊、過敏源同埋灰塵嘅。咁而做完家居清潔啦，咁休息下嘅時候咧，就可以用埋咧一款智能肩頸按摩儀。咁佢除咗咧可以做到加熱按摩之外咧，就仲有呢個內置藍牙，係俾你同時可以係講下電話或者聽下音樂咁樣嘅。 阿 Baron 可唔可以同我哋大家分享一下一啲掃貨攻略咁咧？ 好啊，咁喺展會期間咧，其實係會有一系列嘅折扣優惠啦。咁大家其實最緊要就係記得上展會嘅網站嘅著數情報嘅專區，咁啊揾下有啲咩電子優惠券啦，譬如有500蚊嘅換購40公斤和牛嘅燒肉片啦，咁而且咧有多個嘅參展商咧係仲會咧喺唔同嘅時段咧係推出各項嘅快閃優惠嘅，咁包括可以以快閃價25蚊去買大紅袍、普洱啊、鐵觀音啊等等啦，咁每日限量咧只係10罐嘅，咁啊先到先得嘅。 咁另外我都知道咧，展會仲會有好多嘅精彩節目俾大家參加嘅，唔知 Baron 又可唔可以同我哋預告一下咧？ 好啊，喺展覽嘅期間咧，其實每日都會舉行紙上大抽獎嘅，喺現場消費買夠200蚊咧就可以參加抽獎一次噶啦。咁啊，豐富嘅獎品咧包括有酒店 vacation 嘅套票啦，亦都有一啲飾物啊、防疫或者一啲保健護理產品等等嘅。展會嘅第二日同埋第三日咧，我哋都會設有鏡頭精明眼嘅，咁俾大家喺現場以低至一折起咧鏡頭一啲嘅潮流首飾啦、時尚手錶同埋美容護理產品等等。咁大家咧仲可以嚟睇埋咧就星級大廚啊三者嘅烹飪示範啊，咁就喺星期六嘅。咁而香港瑜伽教練總會咧，亦都會有瑜伽示範啦。咁同埋咧，我哋都請嚟咧冰書館嘅林子老師咧做一個紙上書道嘅表演嘅。我哋亦都會聯同一個本地嘅直播購物平台咧，係安排呢個 KOL 係做直播嘅。咁大家咧係可以用佢嗰個 app 去收睇直播。咁啊，睇啱咗心水產品咧，就仲可以即時落單，咁再嚟現場咧係攞貨嘅。咁而展會嘅第三日咧，仲會有 KOL 咧喺現場介紹各種嘅筍貨同埋限時優惠添嘅。 嗱，展會詳情咧，大家就可以去到紙上購物節嘅網站嗰度查閲嘅。大家記住啦，上展會著數情報專頁嗰度咧拎電子優惠券咯噃。門票方面咧，成人入場費就係港币20蚊，兒童入場費咧就係港币10蚊。記住，只係接受八達通即時付款入場嘅啫。今朝早唔該曬你 ，Baron，Thank you， 多謝。 香港貿發局紙上購物節同期仲會舉行國際珠寶展及國際鑽石、寶石及珍珠展。有興趣嘅朋友可以一次過參觀3個展覽啦。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8:30，由陳景瑤報道一節新聞。行政長官李家超說，得知有民間團體去年國慶日前後申請在新界多條公路燈柱懸掛國旗，之後被政府徵收行政費和巡查費用的事件，他已經指示有關部門豁免相關費用。李家超在社交網頁說，關注事件已經要求有關部門制定有效和適當措施，避免同樣事情再發生，並展開關於正確懸掛國旗和區旗的教育工作，讓市民正確使用國旗。他說，特區政府重視推展愛國主義教育，一向積極推動民間團體和市民在尊重國旗和區旗及其圖案的前提下，共同慶祝國慶日、特區成立日和其他的特別日子，表達愛國情感。本港昨日新增4375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本地感染占4076宗，再多3名患者离世，全部已经接种2剂新冠疫苗。新增确诊个案突破4000宗。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疫情仍然呈上升嘅趋势，暂时难以估计几时见顶。由于社区有相当多隐形传播，当局会加强强制检测。对于当局有意研究加强安老院社员工核酸检测频密度，张竹君认为有好处，亦都系较稳妥嘅做法。美国总统拜登对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白宫话拜登的症状非常轻微，正在白宫隔离。 拜登在社交网站上载相片，见到他在写字台办公，面露微笑。他留言感谢各方的关心，说自己情况良好，继续忙碌工作。拜登又对未能出席公开活动致电参议员海西、众议员卡特赖特和斯克兰顿市长科格内蒂表示抱歉。白宫医生奥康纳说，79岁的拜登出现流鼻水、疲倦、偶尔干咳等的症状，已经开始服用抗病毒药物奈马特韦。白宫表示，拜登完全接种疫苗并两次注射加强剂，他在这段时间继续全面履行所有的职责，通过电话和视像会议参加原定在白宫召开的会议。白宫会每日更新总统的健康状况，另外副总统何锦丽的新冠检测是阴性。意大利总理德拉吉再度提出辞职，获总统马塔雷拉接纳。马塔雷拉随后签署法令解散国会，宣布提前大选。德拉吉担任看守总理，直至新政府组成。马塔雷拉说，国会选举必须在70日内举行，9月底组成新政府。马塔雷拉说，意大利正是面对经济、社会危机和通胀上升等的问题，不可以再耽误时间。传媒报道大选定在9月25日举行，民意调查显示极右意大利兄弟党可以赢得大选。74岁的德拉吉曾经在上星期四请辞，说支持执政联盟的信任基础已经不存在，但不获马塔雷拉接受。参议院星期三举行对政府的信任投票中，执政联盟三个主要政党的议员缺席。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9， 日元 137.31， 瑞士法郎 0.967， 加元 1.288， 人民币 6.768， 英镑对美元 1.198， 欧元对美元 1.021， 澳元对美元 0.69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24。 日经平均指数报 27,822 点，升1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7.38美元，卖出1,717.9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阳光充沛，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周末同下星期初天晴，市区气温可达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随后几日仍然酷热。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平石村，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车龙未消散，龙尾就喺平石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月管道入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就在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就在卫理道。另外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管道里面较早前是有交通意外，现在清理好，一带都是挤塞，就是城门隧道去返荃湾方向管道里面的交通意外呢，虽然清理好啦，咁而一带呢都係比较挤塞。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接近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喺彩虹道。喺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车多，龙尾环宇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就接近沙田污水处理厂。另外葵涌的大白田街由于有水管急收，大白田街来回方向近住求锦秋中学对出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都是车多。窝打老道由于有水管急收，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歌和老街慢线封闭，现在就车多少少。 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报道完之前再提一提大家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较早前近住沙田广铁站的交通意外咧，虽然系清理好啊，龙尾就接近一个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另外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铜锣湾嘅百德新街去几利佐治街方向有交通意外，咁而喺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就是铜锣湾的百德新街去几利佐治街方向有交通意外，而在一带就开始挤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三成群的黄天怡 婆仔嚟嘅咧， 系生日快乐，你哋常住， 玩好多糕点嚟，好孝顺喎你哋。 见你平时细细矮矮咁样咧，又做嘢又忙碌咧， 生日唔系做生日蛋糕嘅，要咁多糕点，真系好似老人院探阿婆。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阿土啊，佢好老土噶，净系中意啲旧嘢噶咋。 我呢啲叫有传统美德啊。 Alex 啊，佢好腌尖噶，成日都嫌三嫌四，好挑剔噶。 系你多嘢俾我挑剔咋。 超 B 啊，佢好天真，好傻噶，成日都问长问短嘅。 我呢啲叫做好学不倦，你识咩啊？ 我识、啊。总之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实 Made in Hong Kong 就咩都识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Anita， 我中意咗你好耐噶啦，你可唔可以做我女朋友啊？ 做我嘅男朋友咧，最紧要同我啲姊妹 friend 到。如果你喺同我啲姊妹聚会嘅时候表现得好，我就考虑下啦。我系 Anita 崔碧嘉。想知道阿一同波胜做我的男朋友究竟得唔得呢，就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昼2点至4点，我是你的后援会。 早晨，早晨，时间来到8点40分，室外气温现在29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是现正生效的。 可以跟小白和Kitty 讲一下这一个啦，有些时间。话说上两日今个礼拜有人未话想跑步嘅咁样，都跟住 keep 住可以做得到嘅。不过就去程又跑去吐露港喺大埔嗰啲位嗰度，跟住回程咧就踩翻单车翻去。 吓、点解偷懒嘅？ 踩唔到，跑唔到咁脚痛啊，脚痛啊！你跑5-6K 咧，其实同埋我系爆噶嘛，即系我33.5K，其实都 叻叻啊！ 幾好，以我呢個身體質素， 係讚賞下啦、啊！我都覺得做運動係需要有啲讚賞同埋鼓勵，先至係一個動力嘅。 係啊，即係我諗咗好耐，擺唔擺好？ 我睇到， 因為唔擺咧，你少人鼓勵你；你擺咧，多人鼓勵你，你先會 有冇人鼓勵你先擺咗之後？ 梗係有啦，仲有你鼓勵啊嘛，林永亮啊鼓勵我啊， 起哥。 除此外，其實咧，即係咪踩翻單車翻嚟咧？嚟緊咧就研究緊要戴頭盔。 踩單車， 是啊， 係必須要戴頭盔喎。佢甚至乎連埋家庭車都要戴頭盔。 冇錯冇錯，但係咧呢個又棘啦。你哋都有踩過共享單車， 係啊。 嗱，小白嗰頭特別多，有啲小白唔使買單車。 我有啊，我有踩過。 佢要出出入入咧，可能踩共享單車都可以往來得到。 但係而家都真係少咗好多人有嗰啲共享單車啦。係 咩？ 我係喎， 喺路邊少咗啊，意思 少曬啦， 但 係 我嗰邊有多喎。 係啊，我嗰邊好少喎。 因為而家呢間唔係幾年前黃色嗰只 啦， 係另外一間啊，係 藍色I 字頭。 我都踩過好多次，我有時即係食完飯， 方唔方便啊？ 方便，因為其實我嗰一帶咧都幾多嘅，即係同埋佢有地圖會話俾你聽 啊， 附近邊度有或者邊度有車啊，咁你行幾步咁就揾到，咁跟住咪踩到翻屋企樓下，你咪喺嗰啲點嗰度放翻低。 即係都係QR code 都咁樣就 幾蚊雞係 咯，但係一開始捆綁佢收你160多元先嘅，嗰個就當租金 deposit 啦。 咁你咪逐次逐次扣咁樣咯。 咁好啦，嗱呢啲嘢本身都係方便嘅，咁當然啦，即係你踩呢啲共享單車咧，有踩共享單車嘅規矩，就係你唔好真係當佢垃圾咁樣。即係我真係見吐露港咧，嗰個單車路咧，有啲人真係就咁，即係又唔泊翻喺啲單車嗰啲架嗰度，跟住咧周街邊咁樣懟出嚟。我真係覺得好落後呢個行為，好似去非洲咁， 好自私咯。 香港唯一一個位似落後嘅地方咧，就係吐露港， 係啊， 係好落後。 即係之前嘅時候咧，就特別多呢類嘅共享單車咧，即係特別喺我屋企附近又係啲踩單車聖地嘅時候咧，基本上咧。大小巷你都見到有嗰啲共享單車喺度， 但係 嚴重阻塞啊！ 佢唔係企喺度喎， 嚴重係啊， 瞓喺度， 好似廢車場咁啊！ 有啲甚至乎你知唔知喺條河度都見到啲共享單車， 嗰啲有啲就蓄意， 啲離曬譜 真係。即係我之前睇新聞見到都好大量俾人即係惡意咁樣抌咗 落河咁樣咯， 我就好不忍嘅見到，喂好端端一架單車幾。我香港雖然係一個物質都好豐富嘅城市啫，都冇話啲單車亂咁平，同埋佢圍即係本身共享單車係一個超級理想嘅一個烏托邦式嘅主義嚟噶嘛，你件事幾浪漫啦，係咪先？即係你隨意就可以踩到單車，你付費就得，咁跟住公司又收到錢，你又踩到單車又強身健體，其實好好嘅， 你自己又唔使養住一架單車，係 啦， 係咪先？ 條路又少廢氣，係咪先？ 咁但係呢件事唔知可唔可以繼續运行得美好一啲啦。 而家再加埋要戴头盔咧，咁可能都有影响。 但系咧，戴头盔呢个我就想讲啦。你无端端咧共享嘅嘢，譬如你争两个站，可能你想踩单车过去买多棵葱咁样先算啦。你如果戴咗头盔咧，咁你就唔可以随时用呢啲共享单车啦。咁我喺度谂，共享单车会唔会有机会咧配套埋个头盔咧？因为有踩过共享单车人哋咧，一定会知道，其实佢连条六角匙佢都掕埋落去个座位嗰度嘅，因为你要教个卡 seat 噶嘛。sorry 唔系卡 seat， 我哋揸车嗰啲 座位啦， 嗰啲单车 seat 位啦咁样。咁因为我太矮啦。你教到咁高我踩唔到啊！咁所以佢其实每一部共享单车都有一条六角匙嘅，俾你搞搞搞扭扭扭咁样。咁但系咧，会唔会第时即系法例一立定咗之后咧，佢会配套埋一个头盔，楞住喺个单车旁边咧？好啦，咁我又延伸到一个部件啦，因为我头先已经讲咗话，即系呢啲共享单车其实周街摆嘛。咁到时周街都系头盔 嘅，系啊！如果佢真系可以楞住一个头盔加一个单车嘅话咧，其实又另外一个问题咯，系咩问题咧？我当佢真系楞到好完美啦，就是、卫生问题，即系打拳咁样，有几多个去即系嗰啲拳击中心练拳嘅时候系中意下下都用公家，个个都觉得公家拳道硬 系 有阵味噶嘛， 系啊， 头盔都一样嘅啫， 同埋嗰啲泊车点，小白讲得啱啊，即系你日晒雨淋噶嘛， 系啊， 你嗰啲头盔 一定系霉噶， 系 啊。会氧化，因为我哋平时咧嗰啲头盔咧，佢入边嗰一浸咧，唔系我哋 headphone 呢啲棉啊胶嚟嘅，其实佢系用咗啲快布胶粒，但系纤维化咗 佢，防撞噶嘛，讲我哋。 咁咧嗰啲物质咧，你晒得耐咧，佢就会咧化蝶噶啦，即系意思系咩咧？化蝶，你笃一笃佢啊，整一整佢咧，你成头都 系啊， 都系 嗰啲粉啊，变咗嗰啲粉啊， 嗰啲粉咧就出嚟啦。咁点搞咧？ 哇！咁你咁讲咧，我会戥佢哋呢个经营者 担 心咯，系嘛？即系加咗呢一样嘢之后，其实都困难，因为第一，你就算你肯即系投资去配置呢啲嘢嘅时候，你啲人用。 用唔用啦，即系会唔会觉得卫生啦？第二就系点样保养啦？第三就系就如果你唔配置呢啲嘅时候咧，其实我想讲我自己去踩呢啲单车咧，十次九次咧都系好即兴嘅。 系啊系啊， 即系唔系 plan 好晒我条行程要咁样做 啊？呢个亦都系共享单车嘅原则嚟。 咁如果你话我要自己自携一个头盔嘅话咧，咁其实我冇乜呢一个意欲啦。 但系咧，你冇头盔咧，到时立法 咧又唔可以揸， 你又抄牌噶，即系有啲阿 Sir 喺旁边， 系啊， 又抄你牌。有阵时咧，你太嘈嗰啲单车佢都抄牌噶。有啲咧哥哥咧，即系踩 有 个 喇叭喺后面嗰啲， 哇，又系大声啦，好紧要嗰啲 boom 接。 佢要播嗰啲 Pick of the Week 啊。 我自己做电台都冇话教到啲音乐咁大声，虽然有音乐。有快乐啫，你唔使咁快乐嘅，影响到人。 快乐带俾大家嘛， 少少地啊算啦，快乐呢家嘢。 同埋佢一定系咧，嗰两个喇叭最大声嘅唔系佢听到，系隔篱啲人听到。 系啊， 佢坐喺个音乐上边啊嘛。 佢咪传播快乐咯， 系 咪？ 系啊，咁嗰个都危险噶，即系嗱，今日 咁大声都唔得嘅，原来会抄 牌，系啊，影响噶， 扰民啊，行为都不检噶，不检点啊，系咪先？同埋你播咩歌先？佢歌唔播得噶嘛，咁容易播啊？依家系咪先？仲有一样嘢，仲有最紧要系咩咧？就系咧，你嘈住啲人啲铃铃声啊！其实呢铃铃声系提示嚟噶嘛，即系如果前面有车或者剩咁，你要留意翻咯。所以大家路上零意外， 香港 人 人 爱。 上一次也都提及过意大利人有他们自己独特的飲食文化，上次披萨讲了很多，那你应该记得的了。但是另外一种独特的飲食文化就例如喝咖啡了。喝咖啡或者进食晚餐的时间原来都有他们自己一套的飲食哲学的，你又清不清楚呢？想不想知道？白元浩转头话你知。からからかきから這樣がって隔たった理由まで遠すぎると知った走っても叫んでも同じだけ遠ざかる信じ抜いても信じたくても痛みや満じてる方がじっと簡単で気楽でいられた Breakthrough 一歩踏み出せたら飛び込めたんだ上次同你提及过意大利人认为食完主菜之后先至食沙律，原因是因为酱汁用醋同埋橄榄油去到造成，食完饭先至食沙律就可以帮助消化，咁就冇咁肥啦。咁但系原来佢哋食晚餐嘅时间都有一门嘅学问嘅，例如日落之后，嗱佢哋咧就喺欧洲嘅地区，咁啊同我哋日落嘅时间咧就并不一样，佢哋咧晚上九点钟一般嚟讲啦，先至会去到食晚餐嘅。午餐之后同埋晚餐之前嘅餐厅咧，好多时都系唔开门嘅，即系你想食嘢都未必有得食，大概七点半或者八点钟先至开翻铺嘅。另外就是飲咖啡習慣方面，由於他們認為牛奶都是早上喝會好些，所以就算飲咖啡早上才會喝含有牛奶成分的咖啡，其他的時間他們都一樣會享受咖啡的，不過他們只會選擇 Espresso。 下次你去到意大利的時候，懂得怎樣去到遷就別人的飲食習慣吧。 晨光警星， 各位听众早晨。今集的晨光第一线晨光警星邀请到香港警察警察公共关系科督察严志刚先生担任嘉宾主持。Philip 早晨啊。 早晨啊 Barbie。哎，是啊，考一下你先，你知唔知道前日香港有咩大事发生呢？ 我知道我知道，你一定系讲紧礼拜三嘅 DSE 放榜啦。 咦，芭比，你果然有留意香港发生嘅事。嗱，我今日嚟咧，除咗系同毕业嘅同学仔打气之余， 仲想同大家介绍一个毕业之后嘅发展选择，就系、是、投考警队服务市民啦。 咦 ，Philip， 你呢个提议唔错、啊，可唔可以同 DSE 嘅同学仔讲下有啲乜嘢学历嘅要求噶？ 当然可以啦。DSE 毕业嘅同学仔，只要喺 DSE 五科，包括中英文都合格，就符合学历要求啦。当通过埋之后嘅轮选流程，就可以进入警察学院接受训练噶啦。 Philip， 头先你提到嘅呢一个轮选流程，又可唔可以简单同我哋介绍下咧？ 当然可以啦 ，Bobby。轮选流程咧有体能测试、小组面试、心理评估、最后面试、基本法同香港国安法测试。依家投考，只要成功通过呢啲测试、品格审查同埋体格检验，最快可以喺十月就入学堂训练噶啦。 Philip 啊，咁一毕业就投考警员，其实有咩好处噶？ 啊 ，Bobby， 好处咧真系唔少噶。依家警员嘅入职月薪大约有26,000元，而当大家在警察学院接受训练的时候，那27个礼拜大家都会有粮出的。而完成训练之后，大家还会有一张警务专业文凭，是属于资历架构第四级别，相当于副学士和高级文凭的。 哇，好像很正咁、啊。不过张文凭又有什么用呢？ 那张文凭很有用的。在学堂里面那27个礼拜学到的东西，不是只是做警察才有用的，入面学到的知识和经验和大部分大学的学士学位课程都相关，所以如果想再进修的话，大家可以获得部分的学分豁免。我们亦都有不少同事一边做事一边进修装备自己，他们都说学堂学到的东西是可以用得着的。 大家放工都不忘提升自己，努力为市民提供更好的服务，看来学堂训练真是好有用好正、啊。不过 Philip 啊，大家都咁努力，又有啲乜嘢发展嘅前途噶？ 大家只要符合年资，通过升级考试同埋获得推荐，就可以慢慢晋升为警长同埋警署警长啦。 咁如果同学仔想更上一层楼呢？ 除咗喺援助级晋升发展之外，亦都可以啦，喺警队透过内部委任成为见习督察。就好似我咁，我入职嗰阵咧系警员，后嚟咧就透过内部晋升为督察啦。 Philip 啊，你都好有上进心同埋好俾心机、哦。 多谢你啊 ，Bobby。做嘢最紧要系有黑啫嘛。警务工作唔单止有挑战性，而且多元化，有唔同嘅部门嘅工作，啱晒有上进心同埋唔同专长嘅同学仔可以一展所长。 就咁听，警员嘅发展前途都几好、哦。不过除了工作上可以选择自己有兴趣的部门，警员呢还有没有什么很吸引的福利的？ 警员的福利有很多个，包括房屋津贴、宿舍、免费医疗，连牙医都有得看，还有公务员公积金、警察储蓄互助社，非常之全面的，连大家的家人都可以享有免费的医疗服务。 哇，喺 Philip 啊，我听闻你哋太子好似有个警察游乐会噶。 Bobby， 你讲得啱啊！警察嘅工作咧充满挑战性，所以警队好着重同事嘅身心发展，同埋照顾佢哋放工后嘅家庭生活。喺太子警察游乐会入面，除咗有唔同嘅球类活动场地，例如羽毛球、足球、榄球，仲有游泳池、攀石场、保龄球场，仲有酒楼咧可以同屋企人饮茶添噶。 哇，警察游乐会有这么多东西玩，大家放工一定可以共享天伦之乐啦。 还有啊，我们每区的警署还有24小时开放的健身室，帮这么多位同事操 fit 自己。而在大埔大美督和西贡祖和坑，我们还有康乐中心，下次带你去玩啦。 是好好玩的，不过一看就知道我是那些不喜欢做运动的女仔啦。同埋放咗工啊，都要做运动，实在太辛苦啦。Philip， 你都系放过我把啦。 嗱，如果放工想唞下咧，警队咧有23个艺术属会俾大家发展兴趣，例如摄影同魔术学会，等大家可以喺忙碌嘅工作入面识下朋友。不过我哋嘅同事一般嚟讲咧，都系比较活跃嘅，所以我哋其实仲有33个嘅体育属会，例如田径、野外定向会等等，我肯定啊， 其他私人公司或者其他政府部门都冇我哋提供咁多康乐设施咁丰富咁好玩噶。 嗯 ，Philip 啊，警员嘅福利条件真系够晒吸引啦。咁有兴趣嘅同学仔又可以点样报名噶？ 香港警察咧系全年招募嘅，除咗可以网上报名之外，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仲可以亲身嚟教育及职业博览展噶。 嗯 ，Philip 啊，咁教育及职业博览展又喺几时同埋边度举行噶？ 展览咧开始咗，不过咧系会去到今个星期日，即系24号噶。一年四日喺湾仔会展举行。喺今次嘅摊位，我哋警队仲第一次加入 VR 射击训练体验，俾大家感受一下充满挑战性嘅警务训练。 VR 咧系好玩嘅，但系到时仲有啲咩睇先？ 到时咧仲会有唔同嘅单位，包括警犬队、机场特警组、爆炸品处理科、警察谈判组，全部咧都会过嚟呢个展览，同大家讲解日常警务工作。大家记得唔好错过啊！ 嗯，如果大家已经好有兴趣投考咧，咁仲可以点做呢？ 如果大家都有兴趣投考见习督察、警员或者辅警警员。在个展览入面，我哋仲有一个职场招募摊位，大家咧可以职场申请，仲可以接受埋初步轮选，包括系视力测试同度高磅重。招募组嘅同事到时咧都会喺现场帮大家解答对投考警队嘅疑问噶。 哇，系个展览真系一应俱全、哦。不过 Philip 啊，毕业生咧就可以职场报名啦。如果是读大学的学生又想加入警队了解一下你们，那还可以做些什么准备呢？ 如果大家都有兴趣了解警务工作，可以了解一下这两个计划的。一个就是专为专上学院学生而设的致警城计划，而另一个就是为大学生而设的警队学长计划 PMP。 这两个计划会带大家去不同的警察单位参观，等大家可以了解不同的警务工作，又有体能工作坊同大家一起操 fit 体能，还有面试技巧工作坊教大家面试，帮大家做好准备。 听 Philip 你这样讲，警务处都很着重吸引青年人投考警队服务市民、哦。 没错啦，警队一向不单止注重年轻人的个人发展，更加希望透过不同的计划和活动，给年轻人接触警队，认识警务工作。例如少年警讯、禁毒领袖学院计划，去培养青年人正确的价值观，鼓励他们去贡献社会。 啱啊，年轻人就是未来的社会栋梁，参加警队的活动一定可以获益良多啊！大家记得 mark 低嚟紧21-24号去会展的教育及职业博览展，然后去警察招募摊位望一望啦。 希望到时可以见到你们的出现啦！DSE 毕业的同学仔再提提你，如果即刻加入警队，大家不单止可以一边做嘢扩阔自己的眼界，还可以一边进修提升自己的竞争力，在不断提升自己之余还可以服务社会，是一份很有意义的工作来的。如果你都希望生活充满挑战，又想服务市民，还想平衡工作和生活，就记得加入我们警队这个大家庭啦。 好多谢 Philip Sir 今日咁详尽嘅讲解啊！今集嘅时间又差唔多啦，下次同样时间我哋再见咯，拜拜， 拜拜 ，Bobby。 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和尖沙咀比较挤塞，车龙排到马坑涌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游丽村，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龙盘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就去到彩虹道。在新界方面，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奇德专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骏景园对出。咁喺红磡嘅德文街，因为爆水管，德文街去黄埔花园方向，近住文泰街嘅慢线需要封闭，一大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葵涌葵盛西村八座、长沙湾海丽村海建楼、天水围天耀二村耀昌楼、深水埗富昌村富允楼、牛头角上村常胜楼、柴湾已分警察宿舍第二座、沙田沙角村沙燕楼、大埔大园村泰宁楼、大埔日龙湾一期第十七座、屯门泽丰花园泽国楼和东涌裕东苑向东角。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今年消费券有更多储值支付工具俾你拣，攞开消费券水转会嘅要再登记，唔转嘅合资格就乜都唔使做，攞埋五千蚊。新合资格嘅年满十八岁永久性居民同新来港人士记得去登记，非永久性居民如果合资格嘅今次都有份。6月23号至7月23号上网或者去服务中心登记啦。 愉快感觉来得清晨，发出啲信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投資 O2O， 阿 O 同大家咧講講夾買美股表現啦。夾買美股都 OK 嘅，道指升啊，升162點啊，標普500指數咧升39點啊，納斯達克指數咧升161點，港股嘅 ADR 咧全日都做好啊，按比例計算咧都係升164點啊嚇。咁究竟啊，今日港股嘅走向會係點咧？轉個頭開市你就會知道啦。 大狀咪， 你好啊， 搞邊科啊？ 大狀咪過嚟。大壮开麦， 早晨啊，大壮麦。 早晨 ，Kitty。 咁啊，上个礼拜咧，同你冇见到啊，挂住你啊，啲听众。 系啊，真系唔好意思，十几年系一次失常，不过真系啲。啲案件比較麻煩，唔好意思， 唔會唔會唔會唔會，大家都好好期待再聽到你講案件嘅。咁啊，今日咧帶咗啲咩案件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嗱，呢一兩個星期咧都有好多案件咧出現咗啦，係有啲得意嘅咧，有一宗就話啲夾公仔機啊，嗰啲鋪頭咧，要唔要攞牌嗰啲咁嘅樣嚇？咁啊，而家咪多咗好多呢啲，咪啲人去。唔知点样钳下钳下钳个毛公仔出嚟，好开心。 系啊，成间铺头就系嗰啲机咯，都冇人喺度，自己你入去就入钱就夹噶咯。 系咯，同嗰啲咩洗衣机嗰啲铺啊，洗衫铺 自助洗衣嗰啲系差唔多，系个格局都差唔多。 睇下佢哋个拗法咧，得意嘅地方就话咧，喂，点解嗰啲叫咩扭蛋机嗰啲咧又唔使攞牌，但系夹公仔机又要攞牌咧，咁嘅样啊。不過暫時咧，佢哋仲係法官達咧，就話要考慮一下，咁都不便多談啦。 哦，即係未知住，係啦，咁啊再跟進一下啦，遲啲。 而且咧就係、是、即係佢有大咧，就梗係講大啦。呢、這個星期咧最大嚟梗係終審庭啦。咁出咗一件咧都幾重要嘅案件咧，就話啊，普通我見報紙登出嚟嘅寫法就話啊，嗰種索帶算唔算係呢個攻擊性武器或者係？非法用途工具咁嘅样， 但系索带其实屋企都有嘅、哦，即系你去文具铺嗰啲都买得到嘅、 哦。系好多时咧，索下啲花盆啊，屋企有呢样嗰样啊， 索下啲电线啊咁样。 系啦，咁其实都几方便嘅工具嚟嘅添吓。咁不过咧，就点解喺咩情况之下咧可以用法律嚟告咧咁嘅样啊？咁啊，有啲物品咧，其实佢本身咧，佢制造嘅时候咧，个目的啊。 或者用途咧就唔系非法噶、啊 嗯。 譬如如果有警察喺街度咧，阿截查个阿朋友啦吓、啊，身上有胡椒粉啊咁。咁胡椒粉啊，食用啊啫，咁但假如果查出嚟，佢话唔系，佢用啲胡椒粉咧，审落人哋度咧系抢劫咁，咁、 嗯、 自不然咧就系、是、一个非法嘅用途啦。咁 系 问题就系听到非法之后，咁究竟可唔可以告咧？咁好、 嗯、 多时睇法律嘅条文啦，吓、啊、咁因为如果你就住呢啲非法用途啊，啲所谓嘅攻击性武器咧，吓、啊。有啲法例咧就寫就好似喺今次拗呢條咁嘅簡易程序治罪條例裏面咧、啊、就一定講到明係 manufacture 係製造嘅。 嗯。 咁、啊、但係有啲咧，譬如公安條例裏面嘅攻擊性武器咧，佢就唔係淨係即係製造，唔係 made 啊 ，M A K E 嗰個咧嚇、啊，而且仲可以 adopt， 即係話應用啦，當譯啦嚇。 咁、嗯啊、管有咧，如果話你身上藏有咧，咁又得唔得㗎？ 问题就是那件嘢咧本身系乜嘢啦？咁、 哦、 如果你话系佢本身咧系制造出嚟就已经啊系攻击性武器咧，咁啊可能净系即系佢管有咧，即、就、系、是、以前可能话佢即系 possess 好啊，即系藏喺好咧，总之攞住、嗯、走出街咧，喺公安条例计咧都有罪嘅。咁、 哦 啊、但系如果你话应用咧，就睇下点啦。 啊，嗯、 即系譬如本身系一支棍嚟嘅，咁啊支棍摆到。同支棍嗰啲棍啊，冇罪噶。 嗯。 咁但系佢攞起支棍嚟打人咧，咁啊变成咗应用嚟攻击性武器咧，咁就有罪啦。 嗯。 咁、啊、我哋细个咧，就即系我细个，唔系你细个吓。咁啊啲最唔知 classical 啊定 vintage 嘅例子咧，就系屋企常有嘅啊，两件东西，一件咧就鸡毛扫啦。 系一件系咪接灯啊？ 哎唔系，藤条啊， 藤条， 两件物品咧，嗰啲构造差唔多。 我屋企都有啊，细个诶。 哇，系呢啲啊，以前啲， 但系唔关我事嘅，系、啊、啦。 以前宝物啦、啊， 要嚟打扫嘅啫。 系啦，嗱咁鸡毛扫明显咧，佢制造咧就应该可以话咧，唔系攞嚟做攻击噶嘛。 系。 藤条咧就除咗攞嚟 fit 啲小朋友之外咧，谂唔到有其他嘅用途噶啦。 系。 咁所以呢、這個雞毛掃咧，你再話佢係製造出嚟清潔啊、打掃啊，以前好多啲計程車咧，的士師傅都攝 係啊係啊係啊， 啊喺個遮光板嘅樹咧， 係啊掃下啲塵啊咁， 係咪、啊、乾淨好嘅？咁啊藤條真係我啊苦殺思量都諗唔到有冇其他用途㗎啦。咁呢啲就可能被視為咧係攻擊性武器。咁、 哦、 而且咧嗱呢、這個刑事訴訟咧係冇時限㗎嘛，所以有時同阿媽講起咧，阿媽。啊、即系乖乖地啊，嗱咁啊，听话啊，食下药啊，做下嘢，唔系即系啊，去揾警察先生讲翻你以前嗰啲往事啊，啊，讲笑嘅啫，阿妈唔好惊。嗱，咁咧就讲翻呢一宗案件咧，索带啦，咁就好似头先嘅例子咁，即系索带本身就唔系一件非法物品啊，或者攻击性武器嘅。 嗯， 咁但系咧就俾人告咗啊。咁呢件案件咧就去到终审庭咧，其实有都几重要嘅吓。咁啊，讲下佢个历程先啦。 系 佢首先本来咧就喺裁判处嘅案件嚟嘅啫吓，因为呢、這个控罪咧嗰、那个所谓第十七条咧平常嚟讲咧，相对起啲公安条例咧相对轻微啲嘅吓。咁啊，裁判处嗰边处理。咁啊，裁判官定咗嗰个被告有罪之后咧，佢、就上诉。咁本来平时上诉咧就去高等法院嘅原讼庭嘅。 嗯。 不过控方就认为知事体大咁、哦、样认为有重要嘅法律议题啊，同埋希望呢就话就住啲判刑啊啲指引咁样。 係咦咁但仲咩我想问啊，首先佢判嘅时候呢有冇即係比较详细啲嘅情况，就係、是、佢係俾人捉到佢个背囊油定係点样呢？ 哦係啊，就係、是、佢身上面就藏油啦，藏啊50几条咁嘅索带，咁、 哦、 问题就话要靠法庭去推论啦，咁样。 点解会买50几条咧？你屋企用唔用得晒咧？咁样。 咁、当然啦，案情就归案情啦。有时我哋可以见到有某啲事情咧，一般人喺事实上可以作出啲推论嘅。 嗯。 但系重点就话，即使有某个谂法，咁究竟告佢嘅时候咧，就求其揾条法例告佢啦，总之有罪得啦，定系要即系度尺咁度得准确啲。咁即系我哋嗰、那个。法制咧就先至比较文明啲，即系比较妥善啲噶嘛。 咁佢被告成立嗰条系咩罪啊？ 就系呢个咧， 管有 管有啦，就系 系啦，管有管有就个行为嚟噶啦，咁有时候咁样管有啊，定系使用啊，咁视乎个即系被捕嘅时候的情况啦。 嗯， 如果假如俾人见到个攞住啲索底做紧嘢咧，咁啊当然就可能告佢使用啦。 系 咁，但系呢条罪本身咧就系告管有嘅啫。 嗯，但系如果譬如我特种妹，我系班会会长，我帮啲同学每人买两条咁样翻去派啫，咁样又讲唔讲得过去咧？ 咁咧就好视乎法庭咧，就住整个情况去睇啊推论啦，究竟有冇啲不当嘅情形出现啦？ 系 好啦，咁即系呢个案件本身咧，就话喺当时嗰啲社会事件啊发生嘅时候咧，咁啊当街多行咧就俾人哋截咗嘅嗰位上诉人啊，咁亦都喺个身上揾到呢啲嘢， 咁就初判就成立啦。 啊，初判咁啊定咗个罪啦。咁问题就系佢上诉嘅时候咧。咁啊，控方咧就律政署嘅檢控科都要求咧，係上更高階層嘅上訴庭。 嗯。 咁上訴庭咧都係維持咧認為佢有罪嘅。 嗯。 咁跟住咧佢又不服，就上到終審庭。 哦。 咁咧嗱，終審庭過往咧好多時候咧，我哋見佢都係用英語嘅。 嗯。 咁但係今次研究呢個法例咧，就要中英並重啦。 係。 咁如果你睇翻終審庭嗰個判詞咧，好長篇嘅。睇翻晒嗰个条文嘅历史，咁之前咧最初草拟嘅时候咧系1844年啊，哇，你谂下几耐？咁终审庭啊睇到就当时嘅条文啊，梗系冇中文啦。当时我哋仲系大清王朝嘅时候，仲系清末立立乱1840几年俾人打紧啊，分紧土地咁嘅样啊。好啦，今日净系斋英文啊。但系咧，终审庭咧批评咧就系话嗰个英文原著咧就系、是、drafting 系好 poor， 即系好差嘅一啲咧系草拟嚟嘅，即系写得唔好嘅。 嗯， 咁你睇翻个原文都系一男子将好多唔等使嘢咧摆埋一齐，将任何人咧管有佢咧就犯法啊。例如咩咧？例如啲矛啊，吓、啊、今时今日冇人用矛噶啦嘛，啲土人即系捉唔知系咪追斑马嗰啲咧？ 系 吓咁啊，总之就其他嗰啲。手扣啊，或者系嗰啲人哋叫做咩铁笔啊，嗰啲咁嘅 crowbar 嗰啲嘢咧， 嗯， 啊，都会捞埋晒落去。咁第二个及其他、啊，好啦，问题就系出现啦，及其他系乜嘢咧？咁， 嗯， 咁有时候立法嘅时候咧，就系、是、谂到十件物品啊，就全部都认为可以非法啦吓、啊，不过可能有第十一件啊嘛， 嗯， 咁即系个写法律嗰人就谂下，不如etc.etc. 咁嘅样吓， 系 啦， 不能尽录啊咁啊， 系啦系啦，有啲文章咧，咪写住咩亲属繁衍啊， 系 恕难尽录嘅， 嗯嗯， 系即系咁样，系大家嚟试下。咁有个拉丁文咧，我唔知成日有冇读错咧，就叫Euston Generous 啊。咁今次终审庭咧，将呢个拉丁文咧，就有个中文俾佢叫同类原则啊。 嗯， 如果你睇翻英文解释就 of the same class 咧，即系嗰类嘢啦，咁嘅样。咁嗰类嘢即系边类嘢咧？咁今次咧个终审庭睇到就话咧，1844年写到咁差啦吓，咁之后咧嗰个条例咧系有修订嘅， 系 咁翻到嚟香港啊，七几年啊，八几年都有修订， 嗯， 甚至乎后来咧亦都有中文版本啊。咁得意嘅地方咧，就终审庭就话咧，中文版本其实写得最好啊，不过就同嗰个英文版本咧出现咗一啲唔同。咁變成咗咧，就大家睇下點樣去應用啦，去使用啦。 嗯。 咁但係咧，如果真係對呢啲方面有興趣研究咧，咪咁重要嘅案例咧，除咗嚇睇呢個上終審庭嘅案例之外咧，嗰、那個判詞之外咧，其實上訴庭嗰個判詞咧，即係大家都應該有興趣嘅話，都要對比一下嘅。 嗯嗯。 因為其實雖然係兩級嘅法院啦，咁但係其實佢哋對嗰個條文咧、那個歷史啊。同埋个发展啊，里边嗰啲文字咧，都有好仔细嘅了解同分析嘅。 系 个重点翻嚟应用上咧，就系上诉庭系觉得咧要与时并进、modernize 咗佢啊。咁始终立法官司咁耐，梗系好多嘢系未可料噶啦。 嗯 咁、我即系打开即系岔开少少就系、是。遲啲可能有機會提及呢一種案件，就話啲人滋擾人哋、打電話滋擾咧咁嘅樣。嗰條條例都怕死，應該要修訂一下，因為裏面就用緊 telex 啊，嗰啲範圍咧就冇呢、這個傳真機嘅。 係 傳真機都差唔多，可能唔知會唔會遲啲 变成历史古董， 系啊， 系啦，啊，咁但系仍然都未有，结果有一宗案件就系用咗传真机咧，嗰个裁判官咧就判咧系告错咗个条文嘅， 嗯， 啊，咁呢啲其实应该就由嗰个立法者去处理嘅， 系， 咁，啊，问题就系嗰个法院肯唔肯？即係幫佢擴張嗰個定義啦。 嗯，咁而家呢一件 case 去到終審法院嘅時候推翻咗啦。咁係咪即係話之後如果有類似嘅情況出現，即係譬如呢一啲嘅索帶咁樣管有咧，就唔包喺嗰條例裏邊咧？ 非常正確。所以而家有好多告緊呢一條嘅咧，嗯，即係可能有啲咁嘅暴動嘅案件咧，佢當中有有幾條咧係告索帶嘅嘛。 嗯， 嗰啲都會唔會繼續告噶啦？嗰，哦，啲因為終審人案例就會撤銷咗噶啦。 係，咁最後其實佢有冇一個解釋話點解佢最後決定呢一樣嘢唔包喺呢條法例裏邊咧？ 嗱，終審庭咧用咗個字眼叫 thought crime 啊，嗯，思想罪行，佢話唔可以咧，即係個條文寫咗喺度，啲字係咁多就咁多噶啦。 嗯， 你唔可以話佢真係超越得太遠咧，令到即係乜都可以應用落去。 係係係。 咁，啊，如果你係覺得佢唔夠嘅，或者係手頭上啊現有咧係冇呢啲法例可以告到咧，你咪去修例或者去訂立新嘅法例咯。 嗯， 即係總不能夠叫法庭咧走去無限上綱幫佢去，哦，去諗噶嘛。 哦，明白，即係冇得無限伸延。雖然佢有之前就寫得唔夠清楚，有啲 etc 喺度啦，咁但係一路伸延嘅落去，咁呢條法例就即係好似包羅萬有，乜都中咁樣咯。遲啲會唔會橡筋又中啊？咁樣咧，嗬？ 咁你即係諗啦，以往就係，是檢控方咧，有啲時候都會即係因理成辯啦。較早前有宗就係非法，即係話不誠實使用電腦嘅。 嗯， 由於即係用得好開心咧，就乜都用啦嘛。 咁， 幾乎你戴副眼鏡裏面有 chips 嘅嚇，咁即係做乜嘢都用眼鏡嚟睇嗰啲，咪用翻話佢不誠實使用副眼鏡，因為好款係嘛。 係 係。咁，所以咧，樣樣嘢都可能咧有條界限咧要遵守翻嘅。 嗯，明白曬。今日唔該曬大狀咪。 好，唔該 Kitty。 今日同大家讲下香港金融管理局核下嘅硬币收集计划啊，喺2014年10月推出嘅，系全球第一个有系统嘅硬币收集计划，即系将你平时用剩嗰啲神沙咧，储埋，跟住帮你啊入翻落去支付工具嗰度，其实都几好噶。呢一样嘢咧可以提高硬币嘅流通量，同埋减少铸造新嘅硬币需要啊。都是为到香港好嘅，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阿欧。 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啊！我哋今日朝头早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旁边有我苏小姐，早晨苏小姐，你好， 早晨你好啊，你好啊， 早晨啊，系啊，咁我知道今日晨光 Morning Call 嗰度咧，你有啲心情嘅说话咧，想透过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讲，系咪啊？ 系啊，因为咧，即系我奶奶咧就上个礼拜五咧就先游咗啦， 嗯， 咁我哋啲我系佢个媳妇嚟嘅， 系。 咁我个仔仔喺英国咧都赶唔到翻嚟，因为佢听日咧，唔系今日咧，就系已经系即系要出啦。咁佢啊，因为系天主教徒， 系 咁可能系快啲啦，即系咁样。 嗯， 咁我喺呢度祝福佢安安乐乐啦。 嗯， 咁佢个仔建辉啊，建成美莲。个女美莲啦，孙就系宏峰啦，海欣同埋雅文啦，咁祝福佢安安乐乐啦，即系因为即系其实佢都系84岁噶啦， 系 咁都系一个祝福咯，我又觉得咁，同埋佢临走之前，我哋个个都喺呢个身边啦，咁都系安乐嘅咁样。 咁祝福佢咯，吓、 如果叫你讲话啊，同奶奶都相处咗一段时间啦，你觉得佢令到你最难忘一件好嘅事情，或者佢嘅性格点样？你觉得啊，好容易相处，边方面你觉得系最好？ 佢咧就系唔中意出声嘅，成日都系啲小女人咁样啦，就跟住喺我老爷后边啊咁样。 哇！ 都系啲旧式嘅女人咯，咁但系唔出声啊，好忍耐呀，都话唔知呀、唔识呀咁样囉。 其实就乜嘢都知乜嘢都识㗎。 係呀即係啲老人家其实就。即係我觉得以前啲女性真係好伟大。 好贤妻嗰种感觉囉。 係呀到佢临走之前佢都系即係佢系认知障碍症走嘅。咁係有啲即係發炎咁樣而走啦咁樣。咁喺呢段時間其實佢個女阿美蓮呢都好辛苦咁照顧咗佢3年㗎啦。咁係啦，我哋都祝福佢啦，即係起碼喺個從頭煮懷抱啦。 係啦，咁如果有宗教背景嘅就可以諗返啊，佢都從頭煮嘅懷抱喇喎。咁啊， 無 論係屋企人啊，或者佢都個心入面呢都有一種即係快樂或者幸福嘅感覺嘅話，咁就最好。 係啊，我哋都係祝福佢，同埋即係佢能夠從頭煮懷抱。同埋即係我覺得係一種 release 囉，即係 明嘅明嘅。 我自己就 係啦，咁希望你哋屋企人呢就繼續開心心，咁用返呢即係奶奶一直以嚟相處嘅方式啦，令大家開心嘅形式呢又繼續快快樂樂生活落去，好嘛。 好啊，多谢你，多谢你， 多谢你苏小姐的电话，多谢晒，拜拜。 多谢晒，拜拜。 就算我可得到世间的财宝，但你却说要我知道是永生的道路。是我在罪人时，你赐我中宝。就算我可得到今生的自豪，但你却说要我知道，别为因此而烦恼，在绝望里投诉，只要仰望住，哪怕会迷路，上帝早已预备，我不相信运气。 光追踪31。 电话旁边有刘畅啊，早晨啊，畅，早晨， 早晨各位， 系啊，咁啊，港台电视今日有咩好节目介绍呢？ 好啊，首先同大家介绍下今日傍晚6:30啊，有呢个共用节目《哈喽好邻居》，咁啊继续咧去认识下咧喺香港生活嗰啲外籍嘅朋友啊，咁啊今日咧会同大家讲下咧印度呢个社群佢哋嘅朋友咧有一个专属女人嘅节日啊，叫做女人节，咁咧就同我哋认识开嗰个 系咪妇女节有冇关系啊？ 系完全冇关系，仲好唔同添嘅，佢哋背后嗰个意义都好唔同嘅。咁啊，我哋认识嗰啲妇女节咧，就女人大晒噶嘛，即系虽然日日女人都好大噶啦， 识讲嘢啊， 系啦系啦，梗系紧要啦。咁但系咧呢个印度嘅女人节咧，嗰啲妇女啊，嗰日咧就要斋戒嘅，直到月亮出来了，月亮出咗嚟啦，佢哋先可以食嘢，甚至饮水噶。咁啊，系啦，都几原来几认真几严肃啊。咁啊，主持人咧会体验一下呢个生活，咁咧就做一日印度西施啊，着晒佢哋好靓嗰啲民族服饰咧，去到一个喺香港嘅印度家庭嗰度咧，就参加佢哋嘅呢一个女人 節嘅儀式嘅，咁啊認識一下呢啲印度教徒嗰啲生活點滴啦。咁啊，想知道嘅朋友今日晏晝六點半一齊睇《哈魯好鄰居》啊。 好啊，咁啊去到八點鐘咧，記得要睇與 Pat Pat 有約喎、 哦。冇錯啊 ，Kitty， 好似你今日請嚟一啲馬拉松跑手去到講下寵物經喎， 係啊，咁啊之前咧請咗好多 artist 同我哋上嚟分享寵物經啦，今次咧、就邀請到呢對情侶馬拉松跑手啊，阿黃啟樂啦，同埋羅影潮啦，分享佢哋養嘅寵物啦。猫猫啦，咁啊都系一啲躺平一族嚟嘅，同佢哋嘅生活习惯好唔同啊吓，佢哋啊挂住去跑步咁样，咁啊另外咧，今集节目咧都会讲下养鹦鹉。 哦，鹦鹉真系识讲嘢啊吓，咁啊亦都系即系好似好难照顾噶。 但系又好聪明噶，点样可以养得佢哋又靓又健康咧？咁都有啲 tips 嘅，咁啊大家今晚记住睇港台电视31啦，唔该阿昌， 唔该晒。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完成香港仔鸭脷洲村利满楼的强制检测行动，有1933人接受检测，当中发现19宗阳性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政府派员在受限区域内到访773户，当中47户没人应门，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社署宣布收紧院舍防疫安排，院舍员工由下星期三开始，由而家每14日做一次核酸检测，收紧至7日一次。探访人士下个月1号起必须持有探访前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安老院舍经营者安老事务委员会委员李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预料，对年长的探访者会有难度，原因是他们的探访大多较为频密，做核酸检测又要去社区检测中心或者检测站进行，长者一般不熟悉网上预约，相信对家属和探访者来说，对新措施的反应会较大。至于员工要加密做核酸检测，李辉说在新政策下，政府会安排检测承办商为院舍提供核酸检测套装，给员工自行采样，再派员收集样本化验，的确是给员工多了一个更方便的选择，但他比较担心自行采样的准确度，同埋在炎热天气下，院舍是不是能够正确存放样本，以免影响检测结果。美国总统拜登对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白宫说拜登的症状非常轻微，正在白宫隔离。拜登在社交网站上载相片，见到他在写字台办公，面露微笑。他留言感谢各方的关心，说自己情况良好，继续忙碌工作。拜登又对未能出席公开活动表示抱歉。白宫医生奥康纳说，79岁的拜登出现流鼻水、疲倦、偶尔干咳等的症状，已经开始服用抗病毒药物帕克斯洛维德。白宫说，拜登完全接种疫苗并两次注射加强剂，他在这段时间会继续全面履行所有职责，通过电话和视像会议参加原定在白宫召开的会议。白宫会每日更新总统的健康状况。另外，副总统何锦丽对新冠病毒检测是呈阴性。英国保守党党魁选举将会由外相卓维斯和前财相辛伟成竞逐。有调查机构成功访问700多名保守党党员，结果显示卓维斯的支持度有62%，辛伟成的支持度只得38%，两人的支持度相差24%。另外，较多受访者相信卓维斯会比辛伟成成为保守党一名好的领袖。调查过去两日进行，成功访问730名保守党党员。天气方面，预测阳光充沛，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周末至下星期初天晴，市区气温可达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随后几日仍然酷热。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729点，升153点，总成交金额67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9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502点，升4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特步国际12.9落跌9.2，腾讯控股338.2升4.2，美团194.1系升3.7，恒生中国企业73.1升6，阿里巴巴102.9升9，友邦保险79.3升1，快手84.9升2.5，盈富基金21.2升1.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9，日元137.44，瑞士法郎0.968，加元1.288，人民币6.763，英镑对美元1.198，欧元对美元1.02，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624。日经平均指数报27,886点，升83点。港金报16,080蚊，升27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16.38美元，卖出1,716.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咧，较早前有交通意外，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天马苑。重复多次咧，就系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天马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和尖沙咀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游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那段还是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去南昌站，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宝林路，近住马油塘村。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仲系车多，车龙排到去骏景园。在封路方面，铜锣湾嘅摩顿台因为有水管急收，摩顿台去高士威道方向，近住中央图书馆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受影响嘅巴士站需要暂时迁移噶，搭相关巴士路线嘅朋友请你留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同埋清水湾道郑直之方向大清。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国剧830呈现，杨洋、李一同领衔主演，保卫国家边境，热血嘅军旅故事，特战荣耀。 剧中会有大量实战场面，杨洋在现役军人指导下进行实战训练，确保战斗动作、军姿仪态上的严谨专业，展现新时代军人是如何坚守对党和国家的绝对忠诚和坚定信念。 国剧830特战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0日。 老友记，如果你受到精神健康困扰，记得主动寻求协助，唔好怕烦到人。无论日子点变，关怀从来不变。只要你愿意，一定找到人在身边支持，尝试接受人哋嘅帮助，仲可以多啲参加有益身心嘅活动，丰富自己嘅人生。打开心窗，关怀分享。想知多啲，可以上 shallwetalk.hk。 1972年，我黄华琪开创了《狮子山下》这个剧集。 来到2022年，我梁荣忠制作了最新一辑《狮子山下》其中一个故事。 50年前，《狮子山下》是怎么拍出来的呢？ 50年后，我们又怎样继续写下那不朽香江名句呢？ 电视节目《狮子山下》继往开来50年，星期六晚9点，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9:30，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小昆虫看世界。最近天气异常咁热，只要太阳一出嚟，喺户外见到嘅景象可能有啲朦胧都唔定。你会话啦，唔系啊嘛，阳光咁充足，睇嘢应该好清楚。系啊系啊，就系、是、因为有充足阳光热力四射，好似有一阵水气蒸紧上嚟，望落去加添一啲朦胧。咁猛日头究竟要到几时啊？永远都系咁。好天望阴天，阴天想好天，永远都唔会满足。早两日做完晨光第一线，开车准备去另一个地方继续工作。行到去车旁边，已经感受到一股热力供紧过嚟。这个温度想行快两步都唔得，因为行快两步可能已经变成剧烈运动。慢慢行到去，突然见到车头冚有好细嘅黑点喺度行紧，耷低头望清楚，原来系一只非常细小嘅昆虫。佢行得好慢，不过我唔知道究竟佢本身系行得慢，还是同我一样，因为天气咁热，所以只可以维持呢个速度。望多两望先发觉，呢只细小昆虫我从来冇见过。它大约只是有半截手指甲那么大，呈现深绿色，身形似一个三角形，有两条比较长的竹梳，三对脚。所谓昆虫，最简单的定义就是身体分为头胸腹三节，有六条腿，一对腹眼，一对触角。根据我在这方面有限的认识，它应该是昆虫。但是这种形状的昆虫真是没见过，究竟它是什么品种？我拿出智能电话帮它拍张照片 check 下，究竟它是属于哪一类型。我耷低头全神贯注望住电话的屏幕，不断在这里寻找，希望可以找多些关于它的资料。这只细小昆虫可能感受到有人望住它，开始有啲唔自在，停低咗。佢两条竹梳向上望，我向下望，水气慢慢升上嚟。我开始怀疑自己系咪睇到幻觉。突然呢只细小昆虫张开翅膀向天空飞，我嘅视线一路跟住佢，终于我都抬起头。突然发现我们现在已经习惯耷低头望世界，拿着智能电话以为自己已经看到整个世界。其实这个世界对于我们来说只是得回一个电话屏幕那么大。我们现在一日里面有多少分钟是会看一个立体的世界，还是已经习惯我们生活在一个平面的世界？生活在井底的那只青蛙望到的世界，其实同我哋望住智能电话嘅世界，可能都系一样咁大。呢只细小昆虫懂得享受整个空间，反而自己慢慢变得企喺度唔识喐，原地踏步。睇嚟要向佢多多学习。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9:30，梁荣忠。 站在树林内就如没氧气，在夕阳下寂寥吧，没权利见你，早知高的山低的谷将你我分隔两地，失去人情味，你那贵族游戏，我的街角游戏，天真傲信真心太稀，你快乐过生活，我拼命去生存，几多人位于山之巅俯瞰我的疲倦，渴望被成全，努力做人谁怕气喘，但那终点挂在那天边，你界定了生活，我侮辱了生存，適宜滯於山之谷，整理我的凌亂，渴望大團圓，腳下路程難以縮短，未見終點，也未見恩典，我與你記住。有我在断崖下尽头吧，乐园未有过，仿佛天一黑天一光，挥发了一句再会，只惊人下堕，快慰继续传播，你都不慰问我，区分都太清楚，太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我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降低食物中盐和糖委员会策动。 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崔神厨师话你知， 今朝早咧，崔神厨师话你知咧，邀请到香港营养师协会对外事务主任程欣怡阿 Kelly 咧，同我哋讲下，喂，午餐其实食咩好啊？早晨啊 ，Kelly， 早晨，早晨， 系啊，嗱，我知道咧，好多翻工一族咧，即系。去到午餐嘅时间都会諗啊，到底今日食晏又食咩好呢？嗱，其实烧味饭同埋碟头饭呢啲呢都真係唔少香港人喜爱嘅食物嚟㗎啦。咁但係其实可能食一餐饭嘅钠含量已经超标啦。咁不如请阿 Kelly 呢讲解一下点解啦，个中原因系乜嘢呢？ 咁先讲下咩系钠质啦。咁其实即系我哋日常飲食会摄取到嘅一啲盐分啦。咁佢主要可以来自于食材本身啦。咁如果我哋用一啲加工或者腌制咗食材呢，相对佢嘅钠质含量就会比较高嘅。咁另外如果喺一个菜式入面调味嘅酱料比较多啦，咁都会增加返嗰个菜式嘅钠含量嘅。咁碟头饭呢，一般我哋会讲求要平靓正啦，咁同埋好送饭嘅。咁所以通常呢，佢煮嘅方式入面都会比较多酱汁啦，同埋会浓味少少嘅。咁另外烧味饭呢，一样道理，都系 經過長期的醃製，還有其實最重要就是那碟葱油和豉油汁，那裡其實都會加了很多的鹽分，所以碟頭飯和燒味飯都是相對比較高辣的陷阱的。 嗯，哎呀，哇，我真的中曬招，那些碟頭飯呢我最喜歡黑椒汁多汁，那些燒味飯多豉油，麻煩給多兜薑蓉樣。但是、啊、Kelly 你又會建議一般成年人每一日最多可以吸取多少的钠，吃得太多对健康有什么影响呢？ 咁卫生署同埋世卫啦，都一般会建议翻健康嘅成年人咧，每日钠嘅摄取量要少过2000毫克嘅。咁系一个咩概念咧？大概系一个瓶嘅茶匙少啲啲，咁所以真系好少嘅。咁除咗食盐之外咧，一啲头先讲到嘅调味酱料啦、加工啊、腌制啊、罐头嘅食品咧，其实都系一啲高钠嘅来源。咁如果平时喺日常饮食入边都常食呢一啲嘅食品嘅话咧，咁可能日日都系爆紧标嘅。咁长期去摄取呢个盐分嘅话咧，其实会增加心血管疾病嘅风险啦。咁另外咧，因为食得多盐，都会去得比较多厕所啦。咁变相都会导致到我哋钙质咧大量经过尿液流失，咁会导致增加呢个骨质疏松嘅风险嘅。咁除此之外咧，咁唔少咸嘅食物咧，其实都会加翻少少糖咧，去平衡翻佢整体嘅味道嘅。咁、所以唔觉唔觉咧，可能都会增加咗我哋糖嘅摄取量添嘅。 哦，哇，咁都几多影响、哦。咁如果照 Kelly 嚟咁讲，譬如我咁中意食嗰啲烧味饭嘅，咁啊应该要走嗰啲烧味汁啊、甜豉油，即系最好都走埋啲葱油啦，系咪啊？ 最理想就当然是酒汁酒葱油啦，咁但相信就唔係大家都可以做到啦。咁大家可以另想啦，咁就唔好直接捞起个饭度啦。咁都可以讲下呢度其实加咗几多钠质嘅。咁其实之前呢消委会喺2021年呢，咁就同食物安全中心做咗一个样本调查，咁就搜查咗全港唔同餐厅呢100款嘅食物样本嘅。咁都会见到啦，其实如果加咗烧味汁又或者係葱油等等嘅调味料呢，会令到一盒叉烧饭或者係一个卤味饭呢，佢嘅钠含量增加咗差唔多 20% 咁多㗎。 咁都真系几多咁啊！大家就即系小心啲啦，即系唔好以为啲酱汁即系少少地咁样，咁但系原来咧都含钠都几高嘅。咁有冇话边一款碟头饭嘅平均钠含量系最高嘅咧？咁有冇啲咩建议可以降低翻呢个钠嘅摄取量咧？ 咁头先讲到嗰个调查咧，其实揾到碟头饭平均钠含量咧都有1600毫克嘅。咁睇翻头先嘅2000毫克咧，咁都食一碟差唔多就系我哋一日嘅80%啦，上限80% 咁样啦。咁当中咧排名第一就系味菜排骨炒面啦，咁呢个就系钠含量最高嘅。咁食一碟其实已经爆咗一日嘅 quota 啦。咁其次咧就系肉酱意粉啦、干炒牛河啦、焗猪扒饭同埋福建炒饭等等嘅。咁大家都会见到咧，其实系比较多酱汁啦，又或者系有啲腌制嘅肉类啊，甚至系炒底再加芡汁咧。咁呢一啲嘅款式咧都会系比较咸嘅。 系啊，嗰、那个味菜排骨炒面就系嗰一劈嘅芡咧，咁样张住咗，咁你嗰个面先好食噶嘛。咁原来佢都真系好高钠啊！大家下次叫嘅时候就要记得啦。咁我头先咧，阿 Kelly 你都提到啊，有卤味汁啦。其实卤味咧都好多香港人中意，即系斩料啊，有时系加餸啊，咁样嗰啲卤水鹅肠啊、红肠啊咁样啦。其实呢一啲卤水嘅菜式系咪都特别高钠嘅咧？ 是的，咁同一个嘅报告入面呢，其实都有同时揾到烧味同埋卤味嘅样本嘅。咁当中呢其实排名最高钠嘅就係红肠啦。基本上十款嘅红肠呢都係一啲叫做高钠嘅食品啦。咁另外烧肉啦、叉烧、卤水、鹅肾等等呢都係一啲比较咸嘅食物嘅。咁其实当中呢最钠含量最低嘅其实係烧鹅啦。咁佢平均呢每100克呢就只有240毫克嘅啫。咁所以相对其他嘅一啲选择嚟讲呢，咁可能烧鹅会比较健康少少啦。 哦，即係换句话讲，如果食烧味嘅话就最好就揀食烧鹅啦，係咪？ 係啦，烧鹅同埋切鸡等等啦，咁你见到可能佢唔系长期浸起一啲汁度，又或者系佢比较咸嘅，咁其实入边肉类嘅部分咧，咁都会相对嗰个盐分冇咁高啦。 咁其实市民可以喺日常生活当中点样实践呢个减盐减糖嘅行动咧？ 咁可以簡單幾個 tips 啦，首先就係選擇一啲清蒸啊、快炒嘅菜式啦，咁同埋菜式入面會用到新鮮食材嘅，咁所以可能相對係叫一個叉燒蛋炒飯，又或者係滑蛋叉燒飯等等咧，咁可以變咗去揀一個南瓜蒸肉片飯，咁就變咗無論喺再醬汁或者個肉類本身咧，都會少啲嘅鹽分嘅。咁另外咧，大家都可以習慣要求咧個醬汁分開去裝嘅。咁無論係頭先講葱油啦、豉油汁啦，甚至係嗌一碟咖喱雞飯，其實與其係成個碟頭飯咁樣汁同飯一齊咧，咁可以麻煩師傅可唔可以分開有個碗裝，咁就唔使唔覺唔覺食曬啲汁啦。咁最後咧，想減糖咧，大家都可以開始咧，每日都習慣係少甜啦，甚至係走甜啲飲品嘅。咁如果話哦唔係，真係想啲飲品甜啲，咁另外一個 tips 就係大家可以嗌少冰啦。咁其實少啲冰咧，飲落都會覺得甜少少嘅。 哦，咁我想問多句啦 ，Kelly， 頭先你又有講到。即系你话如果食烧味嘅话咧，拣翻切鸡啊，同埋烧鹅咧，可能相对就比较好啲，因为冇长期浸住喺啲卤水汁啊、豉油汁嗰度啊嘛。咁如果我中意食嗰啲卤味，即系加料啦、红肠啊、生肠啊、鸡肾啊嗰啲，有冇话边一样会比较好少少咧？ 咁卤水嘅豆腐啦，又或者系一啲卤水嘅肉片啦，例如系猪颈肉啊、鹅肉片等等咧，咁其实佢相对咧吸嗰个盐分嘅能力冇咁高啊，咁就会相对比起可能鹅掌啊、红肠啊，头先讲到一啲卤水鱿鱼咧，咁佢嗰个钠含量就会冇咁高啦。咁另外咧，大家习惯嗌卤味嘅时候，可能都会见到有两包酱跟俾你咁，咁一包系卤水汁啦，另外一包系醋咁样样。咁如果大家已经觉得够味嘅，其实可以试下咧，唔加个卤水汁，咁净系点个醋，甚至系就咁食咧，咁其实都已经好滋味噶。 咁下次买嘅时候咧，自己就即系留意啲，睇下拣边一样啦。最后咧 ，Kelly， 我知道有一个咧叫做小童星期五嘅计划，呢一个又系点样嘅计划嚟嘅咧？ 咁卫生署呢一路都去持续啦，帮大家諗一啲小盐小糖嘅方法嘅。咁而家全港呢已经有超过130间嘅茶饮店同埋餐厅呢参加咗一个叫做小糖星期五嘅计划嘅。咁逢星期五呢，如果去呢啲铺头帮衬嘅时候嗌小糖呢，咁除咗可以有型啲之外呢，仲可以攞到一个限量嘅纪念品添嘅。 哦，即係话小糖啊，唔該咁样。咁跟住除咗小糖之外呢，我就多咗样嘢，就係多咗纪念品啦。 系啦，冇错啦。 好啊，咁啊，终于要记得写翻低啊！喺星期五嘅时候咧，出去食饭去茶餐厅，即系有份参与嗰啲茶餐厅啦，就叫小糖，咁啊，食得健康啲，又有奖励吓。咁啊，今朝早咧，多谢晒香港营养师协会对外事务主任阿 Kelly 咧，同我哋分享咗嘅。咁啊，希望大家都食得健康啦，食午餐嘅时候，唔该晒你。 降低食物中盐和糖委员会策动， 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我的享乐时代， 短短地啊！今日我的享乐时代咧有我啦，咁我咧就喺呢个假期里边咧，即系通常礼拜六日咧都会带下小猪咧去周围玩下嘅，咁啊搵啲地方啦带佢去。虽然而家都有啲热，但系咧你成个礼拜见佢困住喺屋企咧，都好似唔开心啊！虽然有时会落下街行下嘅， 你有冇问过佢想唔想去噶？ 佢想啊，就系、是。俾佢殷切嘅眼神就導咗出去咯，咁但係呢啲時節咧，大家都要揾翻一啲陰涼啲嘅地方啊，同埋咧都要揾翻一啲咧舒適啲嘅 cafe， 因為咧最近我去嗰個西貢咧，以前咧去開嘅帶佢去，最近咧佢就算坐出面咧都唔俾抱喺對腳上面喎，咁咧就要喺地下嗰度等 啊。 我諗可能即係發生過啲事情啊，有人投訴啊咁樣咯，咁都好希望即係呢個地方可以多啲有寵物友善嘅環境。地方啊，去到俾佢哋去玩啦，系啊，咁啊，今日咧我拣咗呢首歌咧，送俾小猪，同埋咧送俾所有中意自己宠物嘅朋友仔嘅，有 Beyond 嘅《喜欢你》啊。 细雨带风湿。